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已经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头一小时入边咧，咁啊，晨光第一线亦都会有白泉路喺度陪住你哋先一齐起身，或者你而家已经咧好似我一样啊，咁啊好努力啊，已经系快快脆脆翻咗公司噶啦，咁啊开住个心机咧，咁啊啱啦啊，有我哋咧就陪住你去到一齐咧就系做节目。好，望一望个天气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啊天色明朗。今日最高气温为23度嘅吓，而家咧就最高嘅气温系27度啊，对唔住啊，最高气温27度，而家咧就系23度，相对湿度84%噃。咁啊，见到空气方面啊点咧？空气方面啊，咁啊健康指数啊2至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阿杰，每一日我哋都要去到工作，去到学习、挑战嘅时候，成日都系咁讲噶啦。喂，有啲嘅方法咧，可以令你舒服啲嘅，系咩？系啊，我哋咧就唔好有太多嘅机心先。我哋 set 咗个目标之后咧，就用一个简单嘅心情，尝试下做一个简单嘅人。我明白噶，活喺香港呢个就有如后宫一样，好多斗争嘅社会上面咧。或者公司上面办公室又是另外一个后宫，个个都贵妃，个个都是妃子，一定是要斗的了。但是我们都尝试用一个单纯的心，做一个单纯的人，也可以尝试一下发觉、原来单纯有某一种的开心的、我有另外一个方法的。这个套路是什么呢？叫做、有时傻人有傻福。你尝试将自己太多烦恼的时候，不是叫你成日都傻，太多烦恼的时候有时放少少手，尝试一下由个天去帮你决定某一种的事情，用一个快乐的心做一个温暖的人，又用一个温暖的心你就可以做一个幸福的人。咁当然啦，身边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又可以俾到好多叫做招数你嘅，可以帮忙到你嘅。而家发觉咧，人嘅力量越嚟越咧系单薄，我哋需要咧就系合作，好似晨光团队一样，我哋有5个人互相包抄、互相合作，咁我哋咪可以即系尽量啊做到咧就系最好精益求精咯，系咪？有时一个人咧揽住太多嘅苦，其实会更加辛苦。找多几个你们的好拍档，一起迎接每一个挑战，做一个简单的人，一个简单的团队，换一个简单快乐的人生。好了，早上的时间6:12，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84%。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到跳动，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好风光大概一生葬在非关境房，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相顶多拍下平面的震荡，一颗心先可以塑造天地远方，写真集没法照出热情画面会空旷，情愿说真话像说谎，如若已经比较好看，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100%，如失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价，一圈花边替煞情轻薄作浪，加一堆真的故事为想象远方，黑板的传记会给淡忘，想小说悲壮，人物那心里曝了光， 声音会解放。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 出面23度，相对湿度83%，一手系高高郑伊健，找到几个朋友出嚟，心照。 晨光 Coffee Time， 嗱，虽然冠状病毒嘅疫情持续啦，咁啊，基层人士嘅生活咧，唉，系艰难同埋困苦噶。啊，好彩咧，坊间都不时有一啲叫做食物嘅援助计划，啊，望起上嚟都有几多人咧系热心帮忙啊吓。最近亦都有譬如喺黄大仙区嘅议员亦都表示啦，正在咧就系同一啲社福机构咧就连线啦，希望咧可以共同举办更加多社区热食，即系冷冻嗰个热啦，热食嘅服务计划。计划咧就逢星期一至五，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喺区内嘅街坊嗰度就为佢哋咧就派发一啲嘅提供一啲嘅晚餐嘅饭盒。不过佢指咧咁啊，暂时叫做佢哋嘅团体咧人数又未足够啦，咁啊，所以都呼吁咧好多嘅街坊啊踊跃报名。嗱，咁佢哋即系自己其中一个做法系点样呢？为咗帮忙街坊舒缓经济压力同埋改善呢个生活质素啦，咁所以咧佢哋就鼓励啊，例如譬如黄大仙区，譬如慈云山区咁样啦，喺入边居住嘅清贫长者啦，领取综援或者其他社会福利嘅人士，低收入家庭。我哋指出咧，咁啊参加咗佢哋计划之后咧，就可以每个月得到200元嘅月费，咁亦都可以咧逢星期一至五指定时间咧，就去到咧就系呢个办事处，咁啊领取晚餐饭盒嘅，咁啊即系平均咧低于10蚊咧就一餐，用一个咧就超底嘅价格咧，希望为佢哋提供到膳食。佢哋话到希望行动咧可以帮忙到街坊。減少呢個伙食支出之餘呢，亦都唔會缺乏營養。咁我哋香港始終都係叫做一個富裕嘅社會㗎嘛，係咪？咁雖然呢貧富懸殊嘅情況亦都呢就係、越嚟越犀利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呢唔會有人係因為呢貧窮嘅問題而缺乏營養㗎。如果有多啲唔同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咁啊除咗系依赖政府之外啦，我哋其实自己民间或者有志者啊，亦都可以咧就谂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帮忙一下身边嘅朋友，咁啊有需要嘅人，咁啊令到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好似咧就系成日感觉得到温暖嘅，可以成日都系开开心心嘅，咁样嘅人生咧就真系个个都会觉得咧系美满好多啦。如果唔系咧，就成日都有谂，好愁啊！样样嘢都好愁嘅时候咧，咁啊点会你个人生啊过得快乐呢？系咪？我哋永远都要记住正向嘅想法咧，先至系令到我哋人生咧系可以走出一啲困境，迎接每一个挑战嘅一个不二法门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成日抱住一个温暖嘅心，咁就最好啦。 早上6:19的时间，室外气温系23度啊，非常之清爽的一个早上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阳光的温暖，唔知而家有阳光味咧吓。黎瑞恩的作品啊，《阳光路上》。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啊，崔洁彤，早晨啊！ 早晨、 啊，咦，今日把声冇寻日把声咁靓喎！ 哎呀，啱啱起身啊，刷紧牙， 系咩？ 系 啊！你屋企望出去而家系天光未噶？其实。 未啊，我都话你第一次打嚟，多数都系未天光，到你第二次打嚟天光。我突然之间想话咧，我今朝起身嘅时候谂起啊，今日白元浩又打嚟啦。 系啊系啊， 其实除咗细个拍拖俾人追紧嘅时候，有人打嚟叫我起身，即系从来都冇试过咁样日日打嚟叫我起身，到底系点解咧吓？ 个感觉甜甜蜜啊！你有个咁好嘅拍档，朝朝早担心你起唔到身啊！ 直头有初恋嘅感觉啦， 咁就最好啦。即系嗱，听众都可以模仿一下嘅。啊，除咗系拍拖之外咧，你都可以担心你嘅同事，担心你嘅朋友同同学，惊佢起唔切身，又可以好似我哋吓、啊、神光第一线嚟一个白元浩打俾你，咁啊朝头早打俾人。而家咧太多 message 啦，呢个世界少咗倾偈啊！是咪？ 唔系，间唔止一次半次 OK 嘅。如果日日嘅话咧，我惊听众冇晒同事啊。 唔会嘅，系咪？我同你都可以继续做同事落去啦，系咪？ 咁因为我人好啫， 个个都好噶啦呢个世界。喂，但系你瞓醒未噶？朝头早6:00你个人。 嗱，如果你唔打嚟， 你好似打紧喊路咁嘅喂。 我最问咧，真系可以瞓到6:30嘅，都唔赶嘅，都唔赶嘅。如果6:30起身，因为我真系住得近啊嘛。 吓，系啊。 但系咧，如果我知道你打嚟咧，其实我真系预早好多咯。 唔使噶， 吹水啦，系咪？ 其实真系唔使嘅，崔洁彤。 咩啊？ 你真系可以咧，等我打电话俾你，然后你先至起身，咁样先至够真啊嘛？你明唔明？ 系咪噶？ 起定身，你等我电话、哦，把声都靓咗咯，系咪？ 我惊嗰啲嗰啲啱啱起身咧。 我惊你讲，我惊你讲其他嘢啫。 咩啊？ 我惊你唔知讲咗啲咩啫，其实系。 系咯，应该懵懵松松讲啲真心话，唔系几好啦。 唔系，咁你个人平时都好真嘅。 喂，你俾我洗埋个面先，擦到一半我而家。 好啊，好啊，好啊。 你晏啲再打嚟。 我晏啲再打个电话俾你，睇下你进展成点啦吓。 好，唔 该晒。好啦，咁我哋转头再倾过啦吓，拜 拜。拜 拜。系啊，咁出边系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唔知道呢一刻你又起咗身未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啊，梗系 Happy Friday 嚟噶啦！唔知道你又准备咗啲乜嘢嘅地方啊，或者系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又可以去轻松一下。啊，成日都话咧，我哋人啊，真系好想咧就多啲去轻松嘅，因为咧生活嘅压力大啊嘛。如果能够把握到星期六日啊，都可以咧去到啲好嘅地方咧，咁个人啊，似乎啊真系容易啲精神啲。爽啲嘅感覺喎、哦，嗱、啊、唔知道今個星期六日咧，你又會唔會諗住去下啲譬如西貢嘅地方、哦？不過先望一望個天氣，嗱、啊、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咦？未來幾日即係包咗禮拜六日噶咯、哦，所謂無三不成幾啊嘛，係咪先？咁啊，即係禮拜六日嘅天氣咧，都係天晴乾燥，咁啊，似乎都幾適合咧，可以去一啲郊外嘅地方。不過疫情關係啦，大家就郊外地方都係留翻喺香港噶啦，就唔會去到好遠啊，唔會又搭飛機又剩噶啦，咁啊始終又有個隔離令啦，係咪？嗱，西貢嘅郊野公園啦，其中一個海下遊客中心咧，啊原來咧嚟緊嘅時候嗱，雖然今日星期六日就未必可以即刻去啦，不過將會咧就喺12月下旬咧就開放俾公眾喎，嗱呢個都可以咧係幫你 book mark 定先，咁啊到期時咧12月下旬都接近2021年啦。咁啊，應該唔會落雨噶。去到嗰啲位置，雖然而家啲天氣啊比較上難估啊嚇。 好啦，咁啊话到啦，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附近咧就有啲行山径啦，同埋海下湾海岸公园啊，绝对咧就系、野餐啦，以及亲亲大自然嘅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地方噶吓。好啦，再望多少少呢度嘅环境先。咁啊，西贡啊，西郊野公园嘅海下游客中心啊，被树林包围住嘅，景色啊当然优美啦，气氛啊亦都系相对嚟讲宁静嘅。不过记住，唔好因为嗰度气氛宁静，你个人去咗之后咧，咁啊搞到嗰度嘅气氛咧就变成嘈吵啦，咁咧就件事就错啊嘛，系咪？附近亦都有行山径啦，同埋头先提及过嘅海下湾海岸公园。嗱，行完山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到中心嗰度，就唔系话一定要去宿营啊各样嘢嘅，你都可以去呢个中心嗰度咧稍作休息。咁都应该有少少嘢嘅补给嘅。咁如果你系热爱行山人士，譬如好似我咁咧，就经常留意边一度有一啲补给嘅补给站，咁我哋咧就可以去到嗰度咧就飙下水，即系加下水或者加下啲食物啊，坐低歇一歇，咁啊相当之好啊吓。咁啊亦都话到呢个地方嘅呢个中心啦，佢前方有一大片嘅草地，咁啊方便大家咧喺呢度一路野餐，一路晒太阳嘅。好啦，呢个游客中心嘅设计咧就以传统嘅村庄布局咧就为呢一个嘅概念嘅，咁啊同大自然融为一体，咁啊身处其中咧，咁可以话咧都几舒服噶、哦。咁啊佢哋亦都有多用途嘅一啲嘅房间啊，咁啊面积达到85平方米，咁啊仲系啲乜嘢咧？嗱，话咗郊外地区，佢能够将呢个落地玻璃嘅设计融合喺入边，咁啊变相嗰啲阳光咧就可以直射入去。其实呢一类型嘅叫做郊外地方都系用落地玻璃咧。其实喺日本咧我都有去过唔少嘅，成日都羡慕啊！如果香港嘅叫做乡郊地方都能够咧就系起呢一类型嘅建设，咁啊令到我哋星期五六日嘅时候啦，可以松一松，其实都几好啊吓。特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叫做设施啦，咁亦都包括咗咧太阳能发电板同埋灯柱、雨水收集以及咧就循环再生系统，仲有咧就生物污水处理，咁啊俾大家咧就可以提供一啲嘅服务嘅，咁啊都唔错啊。听落去呢一个西贡海下游客中心，咁啊迟啲开放嘅时候咧，我哋星期五六日又有多啲嘅地方可以去玩啊！多啲地方咧，如果系行山去嘅话咧，系远嘅。不过咧，付出过汗水嘅地方，去完都会开心啦。如果唔系下下用随意门去嘅，咁咪唔好玩咯。随意门我嚟做咩啊？跟住去旅行，唔使搭飞机，去海外嗰只就用随意门啦，悭时间。今日大家早上嘅时候咧，唔需要用到随意门都可以咧，就准时翻工翻学。室外温度23度，听个晨光第一线白元浩。

孕妇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不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早晨啊，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咁啊，六点到七点就两个频道咧同时播出啊，晨光第一线啊吓。出边啊，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嘅。咁啊，当然啦，白元浩继续咧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喺六点钟嘅时候咧已经准时翻到嚟啦。咁啊，你哋都要加油努力啊吓。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百科。 嗱，而家23度，相对湿度83%，咁啊叫做夏天嘅感觉咧，都应该系退咗嘅。而家咧系一种秋天嘅秋凉嘅感觉，但系咧大家都仍然会系继续做运动，出下汗水噶噃。有冇谂过其实可以喺自己嘅汗水上面体会到好多嘢，特别系自己嘅身体咧？系啊，流汗嘅时候咧，我哋有阵时唔觉意可能都会。品尝到自己汗水的味道，咸咸地是吗？事实上除了就是咸味之外，汗水都有很多不同的异味的，可以给我们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千万不要在笑哪里会这样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我这些人呢是真的会留意住自己身体的情况，是靠着这个汗水怎样啊。例如当我在个山那里跑的时候，有时候汗水都不经意就滴咗落个嘴入边，唔觉意咧就尝到自己汗嘅味道嘅时候，有阵时会发觉，咦，特别咸、哦，又或者有其他味道，又或者冇乜咸嘅味道，都会喺度谂系咪个身体嘅盐分个比例出现咗问题，系咪对自己譬如饮水啦，做紧运动嘅时候系咪需要补水啊，电解质啊足唔足够？呢啲我都会谂嘅。好啦，喺晨光百科入边啊，都会同我哋睇得到。汗水为什么会咸，我们先了解了先。为了帮助身体调节体温，身体就会排汗，汗液就会由外分泌腺产生的，位于譬如是脚底、额头、脚底、手掌周围。有些朋友可能手掌特别大汗，其实我仔仔都是的，所以读书写字手掌都不可以印落功课簿，否则不是整本书湿了。除了就水分之外，汗液也都有含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包括钠、蛋白质、尿素等等等等啦，钠令到汗液咧就会变咸嘅，咁啊帮助维持体内嘅钠嘅平衡。咁啊汗水入边有95种不同嘅蛋白质，咁啊亦都有助增强免疫能力嘅强韧嘅皮我哋嘅肌肤。当肝脏分解蛋白质嘅时候，亦都会产生尿素啊。咁汗液入边嘅尿素嘅分泌咧就可以防止毒性累积到一个较高嘅水平，所以其实真系帮我哋排毒噶。当肾脏冇办法从呢个肝脏入边过滤尿素所有嘅氨气嘅时候咧，就会排跟呢个汗排出嚟啦。另外啊，饮食同埋运动嘅强度亦都会影响出汗嘅量，以及咧汗水入边嘅盐分噶。食嘅盐越多，咁汗水嘅味道就会越咸。有阵时我都会谂啦，好快食得好咸，我都唔怪之得汗咁咸啦。我哋嘅身体咧需要用某一种嘅方式去消耗咗我哋嘅盐分嘅。为了保持健康和体重还有血压，出汗是人体分泌盐分的重要一个环节来的。运动越剧烈，我们的汗水里面流失的盐分就会越多。出汗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令人尴尬，最主要都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汗液呢、那个、味道太难顶了。好了，汗都有很多不同的味道，有酸的汗。酸的汗为什么呢？因为飲食、运动过于频繁，导致身体里面积聚过多的酸素，身体没办法分解呢，导致呢就是一个严重的 term 就叫做酸中毒，所以呢就是均衡的飲食很重要、啊。好了，男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臭汗。咦、由分泌腺产生出来的一些叫做压力性汗水、啊，就是、或者就是服用了某些食物和飲品、又或者吃多了红肉。其实吃多啲白肉的而且确啦，或者食素啦，啲汗水系冇咁臭嘅。有阵时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的汗咧都幾大味嘅，所以上山運動嘅時候咧，都會準備定啲衫去到替換一下。因為我都好中意香噴噴嘅感覺嘅。啊，仲有咧就酒精都會令到我哋嘅汗水啦，可能會有多啲嘅唔同嘅味道。仲有刺痛嘅汗水有嘅咩？係噶係噶。啊，食用過多嘅鹽啦。呢啲嘅鹽分泌出嚟嘅叫做汗液，同埋分泌出嚟嘅感覺啦。如果唔小心滴咗落隻眼嗰度咧，甚至乎會有一種我會揦眼嘅感覺。呢個咧就係因為咧太多嘅鹽分喺入邊啦。仲有啲咧就係有魚腥味嘅汗水嘅噃，原因都係因為一個叫做三甲鵪鶉症嘅徵兆。咁啊，當身體冇辦法分解呢一種嘅叫做營養，唔係可以叫營養嘅。呢种元素的时间就会出现这种味道了。多汗症呢就是出汗过多，有机会是遗传疾病来的，即是原发性多汗症。另一种就叫做继发性多汗症，譬如会在年老的时间出现，有可能是跟心脏、肾上腺的疾病、中风、等等是有关系的。所以发现自己的汗水开始不正常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留意住。我们也要同时留意埋个天气啦。如果你说天气好干燥嘅啊，咁你又过分咁样出汗嘅，又要留意住。不过如果有阵时天气咧，发觉个相对湿度太湿嘅时候咧，都会令到我哋容易出汗噶。而家相对湿度几多咧？84%算系正常啦。室外气温系23度啊。搵翻呢一首嘅歌先，相对湿度84%。Yumiko 郑希怡。 我。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白元浩又打俾你啦，崔杰彤。 早晨啊，起身啊，我起咗身啦。 醒晒啦，而家系嘛？头先打俾你之后。 唔系啊，听到相对湿度仲唔醒？ 有冇跟住一齐跳舞啊？ 梗系有啦。 要啦，呢、這个梗系要啦。喂，见你个人醒醒地，我突然间谂到你头先咪话刷牙嘅，即系头先诶6:04到打俾你嘅时候咧、 啊， 你会选择？你觉得用选择用暖水刷牙好？定是用这个冻水，即是恒温水正常的水去刷牙呢会好一点呢？ 我是用冻水的、 哦。用冻水啊，那你就会觉得用冻水好一点是吗？ 是啊，因为我们又不是真的很冻啊。我想去到真的劲冻的冬天可能只有十到八度，我就可能会 用暖水。 水喉那里开暖水的。 哦、 有一 种回咯。嗯，那答案呢其实都很好的，你这个答得。那你说用暖水好定用冻水好呢？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因为专家都在说到呢其实如果你有敏感性牙齿呢才是用暖水啦。如果不是平时呢就用冻水。最紧要有个水分呢刷牙的时候充足呢就够的啦。不过如果你说我自己习惯呢其实我喜欢用暖一点的水去刷牙的。因为、 哦是啊 是啊、我真的纯粹自己那个习惯，我不是说有一些敏感性牙齿，不过我觉得朝早刷牙的时候想对自己好一点，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在个口腔那里，好像幸福过只是用一些冻水去刷牙咯。 即你 说 我不幸福了， 你幸福，大家幸福的定义不同而已嘛，是吧？你就最幸福的。 我觉得呢，我这么早一起床呢， 我想醒一点嘛，即是找冻水之前就淋下来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会的。 喂，那你早上应该冲个冻水凉嘛。 咁又唔使去到咁準， 咁就凍得滯啦，係嘛？好啦，係啊，咁啊傾住咁多先啦，轉頭我哋7:30翻嚟啊，再同你見面啦嚇。 好啦， 好啦，轉頭見，拜。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線， 神光第一線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嘅职场 KOL， 咁啊，我哋职场后花园入边啊，揾啊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出嚟先啦。早晨啊，安安。 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啊，喂，今日咧即系要揾你介绍下一个花喎，咁啊，我已经闻到浸除个花，我都好熟噶，安安。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好熟噶，因为我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啲大而家即系好 hit 啦，好 hit 嘅地方啦，同埋好 hit 嘅即系打卡点啦。 系。 喂，咁最近咧，其实有一间酒店附近咧，咁其实咧有一个好靓嘅打卡点，原来啱同你倾开，原来你都有去过。 系啊，喺北角嗰度，咁我咁啱又见到又有朋友邀请我过去嘛，所以我就咦见到呢个系紫藤花嚟噶，系嘛？ 其实咧，嗰度咧系一个用紫色嘅做即系题材嘅一个整一个假嘅公园俾大家影相啦。咁、 啊、 我就发现咗，其实咧紫藤花咧，其实原来我都冇同大家倾过噶、哦 嗯。 我记得我喺日本嗰阵时咧，系去过一个公园咧，系将佢咧将个紫藤花咧整到好似一个隧道咁。其实香港這個呢个咧，可能系攞咗佢个灵感。 你讲嗰个系 我见到朋友， 你去嗰个福冈嚟噶嘛？嘛？ 应该是，因为我去过同一个地方，我已经唔记得。 是啊，你本身去嗰个福冈嗰个咧，河内紫藤咧系真系一个名胜地方嚟嘅。咁今次呢、這个假嘅咧，香港呢个就真系攞翻嗰个嘅 concept 去到做嘅。不过香港呢个全部都系假嘅、哦，安安，你系咪教我哋种假花啊？ 咁唔系，我远睇咧，觉得我未去啊，但系因为都好近我，但系远睇咧，我见到咧。啲人都認得好真嘅，因為而家啲人影相好叻嘅。咁、 嗯 啊、其實呢個咧，紫藤花咧，其實係只不過咧，重點咧其實係紫藤樹，一定係紫藤，即係嗰個藤啊，藤枝啊，佢嗰個生長咧，其實係好耐生，即係佢係生100年都有噶。咁、 哦、 所以咧，就算佢冇花咧，本身喺日本咧，好多係開咗成100年嘅歷史嘅紫藤，淨欣賞個紫藤咧，都已經係即係一件樂事嚟噶啦。 咁 其實紫 紫藤花咧，果系藤，我哋以前讲过啦，藤就系会攀爬啊嘛。咁、其实上面生嘅紫色花咧，就系叫紫藤花啦。咁、所以其实呢啲紫藤花咧，同呢个紫藤咧中间其实都好浪漫嘅，因为紫藤花咧一定要缠住棵树先至会生，佢、自己系会就会跌落嚟， 明晒， 一定要向上爬。 系嗱，除咗有个寓意，呼吁大家继续努力向上爬之外咧。仲要在爱情方面啊，即系要互相黐住，呢、這个寓意都喺度、啊。 嗱，向上爬呢个咧就我冇咁谂过，我就系觉得系互相，即系互相依恋啊，即系大家冇咗一个都唔能够生存啊，即系嗰种爱情嘅感觉，呢、這个系爱情嘅寓意啦。咁、当然呢个紫藤花喺日本同埋喺中国都会有，就话紫气东来，即系寓意吉祥，即系话系带嚟好好运嘅意思嘅。 系咁， 其实 咁我哋今日想好运啊，寓意吉祥啦，但系紫藤花我讲紧，譬如我哋介绍紧嘅福冈，又要有紫藤树。屋企难搞啲、啊，安安。 嗱，其实咧，而家咧，即系大家即系科技发达，同埋大家研究咧、 啊， 其实紫藤花咧、紫藤树、紫藤呢一样嘢咧，通常都会喺公园啦、室外啦、做嘅，就系俾人哋以前古代咧系整咗出嚟咧、好似一个俾人乘凉嘅地方、凉亭嘅地方咁，好似隧道咁样，充满晒紫藤。但系而家已经可以咧系变成盆栽咧，系可以摆屋企做嘅。 吓、啊，变咗盆栽啊？ 可以噶， 紫藤、 啊。是啦，只要你有紫藤的种子啦，咁当然如果你用种子在屋企咧种咧，其实都好难嘅。通常咧，我就建议大家唔好成日都咁失望咧，就系买啲已经种咗嘅紫藤。其实有啲小型嘅紫藤噶，咁其实喺花墟可能都会揾到。如果你专卖日本植物嘅地方咧，佢都可能会将佢变成一个小型版啦。咁当然唔会特别平啦，咁就系都可以你可以做盆栽咁样摆家居，咁都 OK 嘅。咁当然如果好似小白咁有个露台，或者你有个小个天台，又或者有个小小嘅室外嘅地方咧，其实当然都可以种啦。咁当然你要种嘅时候，当然你就要 set 一啲架。我以前讲过话，如果攀爬嘅植物咧，佢自己就如果你冇嘢俾佢攀咧，就唔会向上攀嘅。咁所以就可能做啲支架俾佢啦。咁入盆栽亦都会有嘅。 系啦。咁盆栽都系又 set 个细细啲嘅架俾佢入俾佢，咁样自己爬上去咁样。 是啊，其实唔系，如果盆栽嘅话咧，佢一路生嘅时候就一路剪噶啦。我哋欣赏咧就唔再系好大型嘅一个攀一个架， 我明啦，吊落去咁样嘅，慢慢地吊落去。 系啦，变成咧你净系睇到，净欣赏佢紫色嘅细花，即系一枝可能好细嘅枝咯。咁我俾啲相你嘅，吓，即系大有大睇，细有细睇，细嘅变咗可能系一个一棵好似粟米仔咁嘅嘢系紫色啦，有花啦。但如果你喺室外，大部分室外嘅话咧，即系好似嗰个公园咁样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型啦。咁、大家去乘凉啦嗰啲咁样。 如果我自己谂住喺屋企又种下呢个紫藤花或者 office 种咧，有冇啲经济实惠嘅方法？点样搞系最好嘅咧？ 主要咧，买翻翻嚟之后咧，其实佢如果室外嗰啲咧，其实就唔需要点样去淋花嘅。即系例如，如果吓嗰、公园嗰啲咧，其实室外咧，其实唔需要理佢，佢好干都可以生长嘅。咁、如果室内嘅话咧，即系自己屋企种嗰啲咧，其实都要淋下水嘅、就唔可以太干嘅。但系干咧亦都冇乜所谓嘅，因为佢系好中意紫藤花本身咧，佢好中意太阳，又可以即系晒太阳系冇问题。系嘅，系啦，但佢一定要有太阳，但系就你泥干咧，干少少都冇所谓嘅， 即 系话太湿润嘅，系啊，冇错呢个。 哦，嗱，我去香港嗰个紫藤隧道系假噶啦，所以就闻唔到味道。佢本身有冇花香啊？ 本身冇花香噶，应该就冇花香嘅。咁、但系咧，即系有啲大自然嘅香味咯，即系唔系话特别好浓郁嘅花香咯。咁佢其实个紫色咧系有深色啊、淺色啊，唔同嘅紫色嘅，咁整咗出嚟嘅時候，即係成堆咁樣，即係好似隧道咁， 好有層次啊嘛，所以先至會覺得佢 係啊。咁其實係佢壽命係幾粗生噶、紫藤係一個適應能力好強嘅。咁、其實佢唔係長期都有紫色花喺度嘅喎。 係咩？ 系啊，咁如果佢系有时候可能系落啲花会落，唔系全年都系嘅。咁其实落花嘅时候咧，如果斋系得翻藤咧，其实都好靓噶，都好有古色古香嗰个感觉。 系，咁啊要留意一下咯。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如果谂住嚟紧啊种植物嘅时候，真系谂下紫藤呢一种嘅植物咧。 系啦， 咁啊花墟都有噶啦，系嘛？ 系自己种比较少啲嘅，大家去欣赏嘅时候又可以多啲，又会知道呢一样嘢咯，知道哦，原来唔系揸去影相，原来哦，原来佢系都好粗生嘅，佢系攀爬嘅咁咯。 我就一于自己试下先。好啦，唔该晒安，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 Coffee Time。 紫藤花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试下自己种啊，咁望起上嚟都嗰个紫色嘅唔同层次嘅紫色都可以种出嚟，几靓啊吓！好啦，早上嘅时间6:54，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中意都系去嗰啲夹公仔机嗰度玩下啦？夹公仔机嘅铺头咧，可以话喺香港越开越多，咁啊搞到好似便利店梗有一间喺你左近咁样，咁但系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呢啲叫做叫商品啊，佢就俾你夹嘅。咁啊，貴到咧就有電話又有啦，另外咧就係、是、或者模型都多喎、啊。原來之前嘅時間咧，都係尋日嘅時候嘅凌晨時分啦。咁啊，旺角有一間夾公仔機嘅鋪頭咧，就遭賊人闖入啊。咁啊，以硬物咧就剝爛呢一個嘅玻璃，咁啊更加偷咗咧就四盒咧係乜嘢咧？嗱，報章話到咧就係、是、海賊王嘅模型公仔。夹公仔机嘅叫做老板啦，就话到啦，四盒呢一个模型公仔已经咧系合共5000蚊啊，话到部分比较罕见，网上拍卖网更加咧就出现炒价添。啊，睇翻咧，其实无论系29号啦，嗱，再望翻之前一啲嘅记录，咁啊10月23啊、20啊、15啊、9月啊、8月啊。原來都有咧，就係唔同關於咧就係夾公仔機咧，就係遭到爆竊嘅報道咧就出過嚟噶。咁所以咧，特登喺呢度又再提一提啊，即係各位聽眾啊，如果你係經營呢一啲叫做鋪頭嘅，或者呢一類型嘅鋪頭嘅，係有啲自助式嘅，可以俾啲人咧就自己入去入 points 或者自己提取一啲嘅，咁都要諗下嗰個保安嘅問題，就唔好淨係諗住咧，其實個夾公仔機或者你自己相關嘅產品啊，嗰個保安都已经足够噶啦，可能咧要加翻多啲嘅叫做CCTV， 咁啊令到咧嗰个警觉性啊、保安性咧可以提高，咁啊唔好咁容易引人犯罪，咁啊都系好紧要嘅。咁啊始终咧财物或者做生意嘅时候咧都系自己嘅钱财嚟噶嘛，一定要好好地咧守护住佢先至得啊！唔知道你有冇夹公仔机啊？呢啲嘅高手朋友喺附近咧，我咧。夹嚟夹去都系夹唔到个批嚟嘅。 飞飞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飞飞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曾经可乐我为何，但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着了火，偏偏不明白我，仿佛表情做错，扮信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如满天飞，请放过我吧，他趁我快不羁。识多古怪，事实是他不想太怪。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整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款摇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飞自由，完全飞。

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Sammy， 叫 Sammy 啊？ 咩啊？ 冇嘢， 咪叫佢声先，跟住先讲。嗱，琴日咧朝早咁啊 ，Sammy 就讲开龙翔道呢个烂结啊，咁啊人哋话系 IQ 题，我话叫个烂结， 烂结摆到咪烂结。 龙翔道个别名系乜嘢啊？花名系嘛？ 花名，花名嚟嘅 龙翔道。跟住之後咧，晏晝龍翔道即刻塞車啦！ 我明明最後尾有祝福大家噶，我有話一定會路路暢通噶。 係咩？所以今日咧，我哋以後決定叫阿 Sammy 做阿亞姐。 亞姐， 亞姐點解咧？烏鴉口啊！ 唔好啦， 早晨啊，亞姐。 早晨， 哎呀， 唔係喎，好流暢喎，都叫佢做亞姐，好啱呢個 pattern 喎。早晨，亞姐。 嗱，所以一定要留意下亞姐今日講邊度有問題先。 係啦，大家特別留意啦咁樣。 好，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咁啊快线解封嘅。另外一个好消息咧，咁就系利荣街近住新海怡广场对开咧嘅水管紧急维修，同样都系完成咗啦，咁啊快线解封嘅。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就车龙长啲啊，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咁另外路面情况咧，渡船街天桥。佳士居道进化花园一段就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车多，而家车龙就排队津桥嘅。咁最后一个咧就塞得有少少特别嘅，新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啦，即系去坪石方向啦，近住安秀道一带交通挤塞啦。 嗯，所以留意阿姐正话讲过嗰啲地方咧，晏昼小心。 系啦，特别咧系平时我都冇，好坦白讲，平时冇咁留意嘅。 嗯， 今日开始我特别。 留意啊， 因为晏昼嘅时候可能我都周围出门啊嘛， 小心啲咁样啊，有啲咩补充啊？ 好紧人， 可唔可以为自己平反一下？ 洗耳恭听， 祝多次大家路路畅顺，路路畅顺啊！ 小心啲， 路路畅顺， 唔该晒阿姐， 一定要路路畅顺啊！ 唔该晒阿姐啊，好好啊， 好好啊。 好啦， 陣間記住陣間就話阿姐講過邊幾個地方 啊，聽唔切啊，上網睇聽翻啦嚇。好啦，今日天氣方面有阿 O 喺度，早晨啊 O。 系早晨，钟哥，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啦、 啊！出面环境点啊？哦， 喂，出面环境咧麻麻地啊吓，咁啊落紧雨啦，而家已经咁啊落住呢个毛毛细雨啦，雨蒙蒙咁样啊吓，今日嘅大环境都系咁啦，咁啊有啲朋友选择担遮，有啲选择有啲朋友选择唔担遮，唔担遮嘅朋友可能系冇带遮啊，好大机会系咁样。不过咧暂时咧未至于超级大雨嘅，咁啊。睇到咧，廣播道嘅行人咧都行得相對慢啲，因為有機會到線線底啦，咁咧有啲、 車都小心啊。翻 係啦，有啲翻工嘅 OL 咧就著啲高踭鞋啊，特別咧就要行嘅時候小心，如果一跣咧又 因為廣播道嗰啲地咧係磚地嘅，就唔係普通嗰啲譬如水泥地啊，咁嗰啲磚地有陣時啲位真係都線線地， 小心啲啊！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要留意翻。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头先都话咧烟雨蒙蒙啊，根本咧就系白蒙蒙一片啊，乜都望唔到啊吓。咁啊，成个狮子山咧个狮子头都已经啊，俾啲叫做云层啦 遮咗啦，系嘛 晒啦，系啊。咁啊，今日咧就个情况都似系咁啊。咁啊，唔知头先听叫做新闻嘅时候讲咧话，喂限聚令解放少少啊，咁啊嚟紧啊迎接都系呢个。Halloween 啦，呢個萬聖節啦，咁啊，唔好咁快化定嗰啲叫做客人嗰啲妝啊，如果唔係咧，啲雨水啊淋濕你個妝咧，咁啊， 特別仲客人咯， 係咯，仲靚過本身嗰、那個，係啊，仲客人，係咯，不過之前嗰、那個， 好啦，但係歐人 參加 party 喎、 啊，哦，又係嘅，啊，歐人出邊個體感點樣啊，凍唔凍啊？ 睇緊温度咧，今日都繼續係涼快少少嘅，因為頭先都有講啦，即係落。嘅緣故再低多一兩度啦，所以大家咧都千祈咧唔好著短袖衫，要著多一件外套仔啦，著多件衫啦。 好，唔該 O 嘅， 唔該曬 O。咁啊，都睇下長續嘅天氣方面點先啦。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咁啊，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大概27度，吹和緩嘅東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嘅。咁啊，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下周初早晚稍涼。而家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咁啊，聽眾都特別緊張，星期六日嘅天氣啦，都係陽光開始出。 出嚟噶啦，去到星期日啊，更加阳光普照添啊吓。咁啊，而家23度，咁啊，亦都可以同听众睇睇咧，就系运输署都有啲嘅资讯咧，去到俾我哋钟哥。咁啊，话到啦，嗱，运输署啊，为咗咧就的士以及啊公共小巴司机安排咧就免费新冠肺炎病毒嘅测试。咁啊，由即日开始至到11月9号，咁啊，全港有14个嘅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噶，包括6个嘅石油气加气站。咁啊，详情亦都可以咧就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嘅，咁啊www.td.gov.hk 嘅。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Kate。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妈咪你好，大家好。 阿 Kate， 好似咧呢排咧成日睇报道咧，都会见到一啲咧动物遇到嘅危机啦，好似系啲生态影响佢哋啊，然之后导致佢哋嘅死亡啊，甚至乎系灭绝。 系啊，最近咧都真系发生咗好多嘅环境嘅灾难啦。咁、香港我都见到有嘅，咁但系咧最大宗咧，我想讲咧就喺俄罗斯东北咧一个地方叫做勘察加半岛咧，发生咗一宗都几得人惊嘅，即系环境灾难啦。咁入边都真系有好多生物系集体死亡嘅事件。做乜事咧？话说咧呢、這个东北部呢个勘察加半岛咧，喺今年9月啊，即系上个月开始咧，其实已经接二连三咧出现咗好多好奇怪嘅現象啦，咁包括咧喺海面上面咧浮住好多大片嘅黃色泡沫啦，咁啲泡沫咧係即係黃黃地色，仲要係有一啲你覺得係一啲化學氣味嘅味道啦，飄散啦，咁嗰時間漸漸咧去到九月尾咧，其實好多當地居民都見到咧沙灘上面出現咗好多海洋生物嘅屍體，咁當地有一啲嘅沖浪者嘅，即係佢哋沖浪嘅時候咁見到啲水啦。当中有一啲嘅冲浪者都话咧，佢哋玩完之后咧，其实会觉得唔舒服啦，会喉咙痛啦，咁夸张啲嘅，甚至可能眼睛系一啲灼伤嘅症状啊，甚至呕吐啊咁样。咁好多即系一路到而家咧，其实沙滩上边咧都有好多嘅海洋生物尸体咧冲咗上嚟噶。咁包括一啲海胆啦、海星啦、螃蟹啦，咁甚至大少少，譬如有鱼类同八爪鱼啦。咁佢哋即系而家个死因其实都仲系调查紧嘅。但系都估咧，其實係海中有一啲不知名嘅有毒物質咧係有關係。咁當地咧有海洋保護區啦，咁佢哋附近咧有啲潛水員咧，咁就真係著曬保護裝備潛入呢個水深大概5至10米嘅範圍咧。佢哋發現啊，喺呢個水深5至10米嘅範圍入邊咧，其實差唔多係去到 95% 嘅海洋底層生物咧係死咗喺度噶啦。即系海滩上面嗰啲咧嘅尸体，其实都系海呢个5至10米深呢个范围咧冲上嚟嘅海洋生物尸体。咁好恐怖，其实真系。 平时喺香港，就算见到红潮咧，如果有鱼嘅尸体咁样冲上嚟，都已经好得人惊啦。如果听阿 Case 咁讲，你头先讲嗰个场面咧，我都幻想到都几令人毛骨悚然，真系。 你講得啱啊！有時咧，我哋行啲河溪啊、海邊，見到死魚臭臭地，我哋咩？但係佢哋真係成個海灘，甚至佢哋海床入面係死咗 95% 喎。咁我哋當地辦公室咧，咁就真係攞咗啲包括海水啦、海灘嗰啲沙石嗰啲樣本啦，同埋都攞咗啲死亡嘅生物樣本翻去咧，帶到去莫斯科咧進行嗰個分析化驗嘅。咁真係咧睇到咧，呢啲生物屍體入面咧係殘留咗一啲即係非自然嘅物質，包括咧。是有石油的成分比正常多出4倍啦。另外他们有一种苯酚啦，那就超标了 2.5 倍。苯酚是什么来的呢？是一些工业的原材料，通常是用来做一些药物啦，做一些农药啦，那是会即如果它过量的话呢，是会对生物造成一个毒性的。另外呢，我们都验到动物体内一些的金属的成分啦，但是呢都是很奇怪的，因为呢即虽然我好像超标4倍、2.5倍有些金属成分，但是呢我们都觉得呢这些实验的分析呢其实未可以完全还原事件的原因，因为虽然是超标，但是呢那个分量啊冇理由係令到哇 95% 嘅動物死亡喎，同埋即係譬如個台又點解黃色，好多嘢咧都係未解咯，未可以解讀到咯。所以當地咧有啲調查人員咧，除咗去做一啲樣本化驗之外咧，佢哋就去當地做一個實地嘅調查。咁咧都係會見到咧當地係一啲嘅尚待處理嘅環境問題啦。 譬如會有好多嘅露天嘅垃圾埋葬場啦，亂咁即係掉嘅垃圾缸喺度啊。其中咧發現咗咧係有一個埋藏咗大量有毒農藥嘅一個廢棄場，有幾多咧？啲農藥足足有108吨咁多。咁當地都覺得係當地政府其實都承認啊，呢一個係一個唔理想嘅情況。咁因為你隨時可能洩漏啊嘛，咁農藥係的確係生物可以殺死生物嘅。咁所以而家即係調查就繼續進行緊啦，好多嘅調查啦，當地政府亦都即係做緊好多嘅調查。 係，咁我希望真係可以有關嘅部門啦，同埋睇有啲乜嘢嘅人士可以幫到手，真係唔好再出現呢啲情況啦。雖然距離我哋好遠啦，我哋未必能夠親眼見到，但係就咁聽嗰個情況咧，你都幻想得到。其实污染的问题呢度度都有，迟早如果我们不解决我们的源头的话呢，可能都有一天会成为这个这样的现象的主人翁的。 是啊，讲得啱啊，佢哋讲到源头呢，我哋都想再补充少少呢，係俄罗斯今年啊，即係2020年呢发生咗都唔少嘅环境灾难啦。 嗯。 譬如西伯利亚森林大火啦，佢哋有一个极端嘅熱浪啦，又係西伯利亚应该係冰冻小镇嚟㗎嘛。咁北极圈入面呢，佢哋都曾经发生过20000吨嘅石油渗漏事件。咁呢啲即係接二连三，即係一个灾难你都可以话係唔小心係一个天灾。但接二连三发生咁多同环境有关嘅灾难，其实背后可能都睇紧会唔会系同人类嗰一个发展模式有关，会唔会系太过掠夺自然嘅资源啦，开发上面冲过咗环境嘅承受能力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呢个系政府俄罗斯政府必须要面对嘅问题，咁其他国家其实都应该引以为鉴咯。 嗯，冇错，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攞呢一啲嘅例子嚟做借镜啦。虽然我哋咧就唔系嗰啲大型大规模污染嘅源头始作俑者。但希望我哋可以喺其他方面咧都保护到个环境，尽量可以救得几多得几多啦。 冇错 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Kate， 唔该阿希，拜拜。 拜拜。 女仔组成了这对组合呢，有没有觉得啲歌好似唔知啲乜嘢咁样呢？钟哥 咩好似啫，直头一样好似 呢对组合呢又系秋元康， 嗯， 即系 AKB 个监制啦，系啦，咁 AKB 佢哋嘅监制，咁又系佢做一对女子组合叫 Coin Locker， 咁一首系个假病， 我一假病， 假病啊，真系杂病啊！ 我一次讲话 AKB 48即刻俾人话啦， 点解 AKB 48咋？ 哦， 唔系48， 唔同语言有唔同演绎方法嘅，咁，你话日文咁佢梗系。即系 AK 系啦 ，AKB 4DA 咁样啦，系咪先？咁但系有阵时48又唔使执得咁准嘅，我觉得唔同语言嚟噶嘛，系咪？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啦，出面是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早上7点23分嘅时间啊，咁啊想问一下钟哥阿 O 啦，咁啊系，我哋成日都话喂鱼获咧，即系要丰富，就一定要有个优鱼期， 自保 鱼获梗系自保啦，系啦。不过如果你要有个自保 咧？ 就是最紧要那顶帽， 系咪够烂啊？ 好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如果嗰啲叫做要产量好嘅时候点算咧？咁我哋好多年之前已经有个休渔期啦，系、咪？产量唔好啦，即系 捉唔到鱼， 捉唔到鱼啦，冇蟹冇虾啦，咁一定系话咩咧？可能过度捕捞啦，或者水质问题啦，咁样好啦。日本啊，濑户内海大家都听过，濑户内海喺边度咧？就喺江山落少少中部偏西少少嘅地方嚟嘅。好啦，咁啊，濑户内海佢哋嘅渔获咧，突然之间减少喎。 哦，点解？ 估下咩原因？濑户内海 应该唔关头先小白讲嗰两个原因， 应该唔关事啊， 就系啲渔夫唔出海啦。第二个原因就系海水污染啦，都唔关事啊。究竟发生 啲鱼走咗， 啲鱼走咗， 即系咩 移民咁样嘅，系啦， 鱼也移民， 鱼也移民， 老鼠也移民， 老鼠也移民， 系游咗去第二度， 可能游咗去第二度。咁但系佢哋嘅原因咧，初头日本政府都唔明啊，点解佢哋成日同翻啲当地嘅县厅投诉，县厅即系当地嘅政府部门啦，咁就投诉啊，点解投诉点解啲嗰啲鱼咁少啊？ 咪冇得投诉啊！大自然嘅嘢，你点 闹你？咪闹嚟闹去，即系同翻上年再同前年比，喂唔对路、啊，今年少咗咁多嘅咁啊，成队勘察队啊走咗去濑户内海， 咁都可以投诉， 可以投诉。 即系如果我哋去米布嗰度睇雀仔，喂冇雀仔嘅， 系啦系啦， 冇计啊！ 跟住我去投诉去渔护处度投诉，冇雀嘅， 冇雀喎，去咗米布嗰度冇雀。 我哋欣赏，我哋去渔护处咧就系欣赏雀仔啦，但系人哋讲紧佢系谋生啊嘛，咁你话当地政府仲要同其他縣咧，佢哋有個較勁、突然之間出咗就報告就話、如果瀨户內海啲產量少咗咧，其實佢哋政府部門都唔開心。咁、所以佢哋就要咧就成日 mark 得好緊啊，研究點解呢個瀨户內海嘅漁產咧會少咗咁多嘅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咧當地政府太俾心機做一件事。 咩啊？ 就是將佢哋嘅海水淨化，我哋成日都話：喂，啲海水如果太污糟，我哋梗係幫下手啦，等啲魚整翻乾淨佢啦。就係因為當地政府原來佢哋太過俾心機，太過出力啊，去到將當地嘅海咧，就係整靚佢，係唔係淨係個海面啊？係個海水嘅質量咧，都整到好靚。 咁關啲魚嘅多少咩事咧？ 原來咧，佢哋而家先發現咧，好多嘅魚類喺太乾淨嘅海水入邊咧。是找不到嘢食啊！ 我都有想过呢一样嘢啊！呢一句叫咩咧？龙藏不及狗斗啊！ 有啲朋友 咧，系啦，即系话去啲六星级啊、七星级嗰啲酒店咧，分唔惯啊！屋企咧啊，好细间咧，张床咧好乱啦，周围都系衫啊、底衫裤啊。O.K. 好舒服、 我突然间谂起咧，即系有阵时候咧，可能喺越污糟嘅地咁样讲好似好衰啊，越污糟嘅地方咧，你就会有啲越好嘅出现啊。即系正所谓系咩啊？莲藕喺边度生出嚟嘅？咁系啊嘛，即系最紧要出淤污泥而不染先紧要。 啱啊啱啊啱啊！嗱、而家佢哋就正正出现咗呢个问题啦。咁啊，佢哋因为啲海水太过干净啦，成日都保育啊嘛。咁啊，连埋嗰啲河床又点样左整右整？咁啊，发觉啲鱼咧真系生活喺个太干净嘅海水入边咧，搞唔掂。啲鱼咧真系好似头先。其实中国都啱咗一半移民啊，即系你个海咁大，咁我咪 有咗第二度，即系拣翻个污糟嘅地方住。 请问去咗边一个污糟嘅地方咧？而喺日本方面，嗱，大户外海，跟住喐下喐下，会唔会系冲绳港咁样咧？ 如果啊， 咁远啊， 如果边度嘅渔获突然间多咗， 系啦， 系咪即系代表嗰个地方嘅海污糟啲啊？嗱，呢边咁干净，啲鱼走。 我哋应该用个更加啱嘅字。是那个海域更加适合啲鱼又唔一定污糟嘅。是咪先。咁但係。 去咗边度呢有冇追踪佢哋呀 佢哋就冇话到去到边因为个海太大啦。是咪咁去咗边就好难即係研究佢哋到底去咗边一度嘅。咁但係佢哋就话到啦如果而家因为濑户内海太干净嘅问题呢佢哋又唔会话喂咁我哋不如排污啦咁样咁呢啲方法嘅衰啦系咪先。咁佢哋呢就会諗住呢攞返多啲嘅營養嘅物品例如係咪 又倒返落去 我幾驚就話 送返落去 整返污糟啲啦 整返污糟啲 佢哋就返嚟㗎啦 嗰啲排糞渠呢放返落去啦好啲泥掹出嚟 諗起呢即係90年代啊一個叫你唔好污染海洋嘅一個、叫做宣傳嘅政府宣傳片食中式餐佢開條魚呢 裏面有咩呀嘛 哇又有啲污糟邋遢嘢舉出嚟咁樣係香港政府拍嘅呢一條片咁啊唔知係咪要咁樣啲魚先生活得到喎、 啊。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原來啊太乾淨對啲魚唔好啦。咁、有啲咩啟示啊你讀完呢一單新聞有啲咩啟發先。 個啟示呢 就係有陣時啲魚咧，第一而家佢哋政府已經好努力去到喺個河床嗰度咧，就可能種植翻一啲啲魚會食嘅嘢嘅。咁希望入邊嘅叫做微生物首先增加先，因為連微生物嘅量都少咗啊。咁佢哋而家就種翻啲嘢啦，咁啊令到成個生態咧可以慢慢，佢哋唔係要整污糟，係更加適合咧啲魚類去到生活。即係令到我咧真係好睇啱一樣嘢。除咗頭先阿歐講得好啱，就有陣時農床不及狗竇之外咧，我哋人有陣時有係有自己嘅生活模式， 就係啦。呢個啟發就係要睇下我哋究竟同我哋個人有咩關係。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太舒服嘅生活， 太舒服， 慢慢我哋冇咗个生气啊，冇咗生气啊嘛，咁所以我哋要有翻啲适当嘅污 糟。即系你谂 下，讲得好啱嗱，节目点样做好咧？乱啲，乱啲， 唔好咁整齐， 张凳咧坐唔到嘅， 中意播歌就播歌， 喐喐下 就播， 乱啲张凳咧，咿咿声嘅咁样。 最紧要咩啊？细路仔，即系唔好俾佢一个太。叫做咩嗰啲 整洁啦， 一个温室啊，唔好一个温室里边长大。 系啊， 所以你个屋企嗰两个细路，而家搵佢出嚟，自己搬出去住，你知识起力 搬出去住， 等佢哋学下嘢， 快得滞。但我成日都俾佢哋配咗个心态系咩啊？天生天养系最紧要啊嘛。有阵时细路仔咧，你太过对佢友善嘅话咧，其实佢哋唔识成长啊。 系啊，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法国尼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三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斩首。法国反恐检察院接手调查事件，正向反恐方向调查。调查人员相信施袭者是一名来自特尼斯的21岁男子阿乌萨维，他被警方开枪打伤，现时情况严重。疑凶行凶同被捕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总统马克龙谴责袭击，呼吁国民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累积超过4480万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7万人死亡。欧洲的疫情持续严重，西班牙新增超过23500宗确诊，173人死亡。国会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令至出年5月初，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实施宵禁或者限制旅游措施。法国单日新增47000多宗确诊，200多人死亡。当地在星期五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总理卡斯泰进一步公布细节，允许民众每日在住所1公里范围内进行户外运动1小时，亦可以外出购买必需品，餐厅等其他商店要关闭。当局禁止朋友或家庭互相探访同国内旅游，规定6岁或以上儿童上课的时候要戴口罩，所有人在可行情况之下必须在家工作。新加坡民航局宣布，下星期五起撤销对中国内地及澳洲维多利亚州旅客的入境限制。民航局表示，来自这两个地方的旅客今日中午起可以向当局申请航空旅游通行证。申请者在入境前14日必须身处中国内地或维多利亚州，并要乘搭直航航班，不能够转途转机。抵达新加坡机场之后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若果结果呈阴性，无需隔离检疫。一年四日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战胜各种的风险挑战。

就系争嗰一秒啊吓。咁啊，今个星期有啲乜嘢体育大事咧？咁啊，白元老师望一望咧，喂，东京奥运啊就快嚟啦。如果真系搞得成嘅话啦，嗱，而家东京奥运嘅盛况咧，都已经咧继续喺呢、這个嗱，又将唔系继续啊，系将会由11月7日开始咧，咁啊去到出年啊2021年嘅3月16日咧，咁喺日本14个嘅唔同地方咧，嗰度咧都会摆噶啦。咁啊，虽然咧措施或者呢啲嘅展览咧都会。如期舉行啦，咁啊，但係啊，東京嘅奧林匹克嘅奧運咧，會唔會終止啦？最近咧多咗好多有關喺 Twitter 上邊嘅疑問問號，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覺得咧，不如取消啦、終止啦咁樣。好啦，咁啊，甚至乎咧。就搞到啊喺東京嘅奧組委咧，要喺網上邊咧 澄清， 唔止一次、兩次、三次，不斷澄清，就話到2021年啊，叫做東京2020嘅奧運咧，係會如期舉行嘅。 係 好啦，咁啊佢哋咁實牙實齒啦。與此同時咧，睇下另外一份嘅 報導， 雜誌曾經報導過啦，就係呢、這個。Japan Times， 哇，劲啊！ 大传媒啊，系咪先？咁佢哋就话到啦，延期嘅奥运啦，咁啊出年咧就会举行嘅。咁啊，但系咧，原来佢哋本身卖咗嘅飞咧，即系嗰啲门券啊， 有冇得退？ 有冇得退咧？ 回水。 第一，出年嗰个嘅方案咧，暂时佢哋收到消息就会倾向咧就系简单化。 哦、 所谓简单化咧，连埋嗰个入场嘅人数啊，佢哋都会简单、啊， 系咩？ 例如。原本咧，假如啊，佢哋已經咧就係售賣咗超過咧就係97万张嘅門券嘅話咧，佢哋有機會咧係接近差唔多減半啊。咁、 哦、 你話喂，我已經買咗，咁點算咧？所以而家咧都開始咧就係草擬啲咩咧？喺、哎、呢、這個真係都唔知係唔係好利是嘅事情啊。因為咧開始草擬就係啲人退飛嘅事， 哦、 即係例如如果你會覺得啊，我都係擔心個疫情、啊，咁、退飛咁點樣啊？咁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咧，係經過日本嘅奧委會啦，到期時啦，會再公布嘅，都應該會係大機會咧，就全數攞翻嗰個嘅門券嘅。咁但係啲人就諗住初頭梗係威係勢，又去嗰度玩埋所有嘢，睇埋呢一個體育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由於出年啊，都比較上偏向咧，就會有一個簡單化嘅奧運啦。咁所以連埋嗰個入場人數咧都會少嘅。咁至於係幾時落實啊？退飛嘅事宜咧，咁大家又要留意住，因為香港都應該係有人手持呢啲門券。 哇，应该都充满好多不确定性啦，可能日本方面冇事，但香港俾唔俾你出去又系一个重心啦。 又系咪嗰个旅游气泡业嘅其中一个城市 咧？系啦，呢啲全部都考量之列啊。我自己咧作为一个运动迷，我估小白都系啦，好想咧睇到啊奥运入边嘅项目进行嘅。咁、但系点样进行咧，就唔好问我哋两个啦，因为咧要交翻俾奥组委啊，同埋日本政府方面咧去睇下点样去协调咯。 系啦，咁但系美国方面咧有个朋友啊，真系似乎佢东京奥运嗰个去嘅机会。微乎其微啦，咁啊讲紧有个田径啊，美国百米飞人咧就遭禁赛两年啦，咁啊都已经系几肯定咧就无缘呢一个嘅东京奥运噶啦吓，咁啊呢一位嘅美国选手啦，上年喺多哈世界田径锦标赛咧就夺得咗男子一百米预及咧就4x100接力金牌嘅美国田径选手叫做基斯甸高文，咁啊。奥运就冇机会啦，睇下嚟紧以后嘅田径锦标赛有冇机会咯。 亚运都冇机会， 冇啦， 因为佢系美国人嚟。我系笑你啊！我转个角度啊，讲下美国啲嘢啦。咁啊，ESPN 啊报道啊，相比起咧2018年啊至2019年嘅球季咧 ，NBA 嘅上季嘅收入咧下降咗10% 啊，去到咧83亿美元啦，损失咧包括啊8亿美元门票啊，咁冇计啊，因为喺主题乐园入边去打波 啊 嘛，咁啊大家都入唔到场，咁啊所以咧疫情拖累咧 NBA 啊都收入都大减啊吓，咁啊睇下。下年啊，嚟緊啊，2021年嘅球季咧，可唔可以啊收入增加翻啲啦？不過咧，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啊，好似東京奧運咁樣， 係啊， 你睇下疫情噶嘛， 四年一度嗰個都咁樣窒下窒下計咁樣。 係啊，唔係話你想賺錢就賺錢，轉個角度咧講埋英超方面啦。嗱，英超方面咧，咁啊暫時榜首咧就係愛華頓啊，咁利物浦排第二啦，都係因為得失球差嘅啫咁樣。第三位啊，竟然係阿士東維拉啊嚇，咁啊一眾列強啊，包括咧曼聯啊排第15啦，曼城排第13啊，阿仙奴排第11啊，车仔都排第10啊，咁啊今晚有场英超嘅单头啦，就系咧狼队对水晶宫，两队都系一人球队嚟嘅，睇下咧呢个老詹啊同埋沙夏咧斗下射术咁样啦，咁啊如 果你話喂今日 Happy Friday， 梗係唔瞓覺啦，等到幾點有得睇咧？凌晨四點鐘咧，你就會睇到啊，狼隊對水晶宮啊嚇啊，都唔係榜尾球隊嚟嘅嗱，狼隊同水晶宮咧都啊排名高過車路士、阿仙奴啊、曼城同埋曼聯啊嚇，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係喺排名嘅話咧，呢啲球隊都值得睇。 喂，英超啲排名都已經咁顛覆啦，其實西甲咧除咗皇馬都算係頂到㗎啦，頭三甲咁，但係你見巴塞都第十二喎。 係啊，所以巴塞都係麻麻地，同埋巴塞又成 team 人咁樣去換咧，即係連埋啲叫做管理層啦，咁啊朗奴高文嘅官位咧都可能保唔住嗱。講開官位不保咧，講埋呢一位嘅球星啦。嗱，嚟過香港踢波啊，烏拉圭嘅國腳啊科蘭啦，咁啊喂教呢個球隊咧，彭拿路咧教咗九日啊，俾人炒咗魷魚。 哎呀，咩事啊？ 啊咁啊，球會方面咧。打死都唔講話點解要解僱咁啊？科蘭咧就覺得咧自己可能處理人事問題處理得唔好啊，所以話咧你做教頭嘅嘢咧有陣時咧， 淨係識踢波未必有用 嘅。係你踢波叻入波叻咧冇用嘅，最緊要咧處理好啲人事關係咁啊！呢個咧都係星期五呢個咧環節俾你嘅啟示嚟嘅。 I hear a lot about sinners. Don't think that I'll be a saint.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Cause the way that the sky opens up when we touch it, it's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holy, holy.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 so holy. I don't do well with the drama. And no, I can't stand it being fak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I don't believe in nirvana. But the way that we love in the night gave me life, baby, I can't explainAnd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holy, holy, holy, holy Oh God, running to the altar like a track star Can't wait another second Cause the way you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hold me Feels so holy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and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They say we're too youngin'. Then the players say, don't go crushing. Wise men say, fool's rushing. But I don't know. The rapper. The first step pleases the father. Might be the hardest to take. 仲有九日就俾人炒咗魷魚。真係要講 Holy 呢啲 Justin Bieber 嘅作品真係唔好意頭啊！ 你呢個又八十年代都叫你唔好近啦，崔健同咁多啊！ 真係啊，好好傷感啊，萬少少 啊！咩做咩望住我講咧？你做咗幾多日就起咗身啊？佢 做咗九日啊？ 咪同我一樣咯， 做咗九日咩？ 今日第十日啊嘛， 系咩？ 你做咩望住我讲咧？ 咁我就系同你讲，啱啱踏入第十日，俾啲掌声， 恭喜恭喜， 即系过到系嘛？过到，但系 probation 未过喎。 系啊， 你即系又望住我讲， 即系我哋大学嘅时候咧，要食一餐饭叫咩？劲过饭啊嘛，最紧要过得到系啦，唔求 GPA 几多几多噶， 最紧要过到啊嘛， 过到就得。 不过今日起身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唔知点解嘅，即系个心戚戚然啊。可能今日就系即系预咗阿 O 会讲呢啲咩九日啊、十日过唔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咧， 新讲嘅唔系我讲。嗱， 好啦，你哋有冇一个习惯咧？就是、平时起身嘅时候，点样去预计一下？你嗰日系咪行紧好运啊？ 哇！ 即系你有个一定有啲嘢会有啲启示或者启发俾你啊！我今日咧应该会顺畅嘅。 哦， 又或者我今日咧。都要小心啲啊！好多阻滯，有冇一啲咁樣嘅啟發？ 多數就梗係 on the way 翻工嘅時候，睇下嗰啲紅綠燈順唔順啦、 啊啊。即係如果係全部都係紅燈啊，你嗰日小心啲。 係啦， 全部綠燈咧，嗰日好舒服。 係啦，即係哇，所有嘢都順暢。譬如等 lift 咁，其實由踏出門口嗰下開始， 就是、 等 lift 嘅 lift 幾耐先到啦？ 等 lift 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 係 嗱，如果你好似小白咁樣住村屋。 就冇呢個問題啦。 冇事啊， 行樓梯，日日都好運嘅， 日日都好運㗎，係咪先？ 咁就到上車嗰刻開始。 係啦，咁可能計紅綠燈啦。 係啊， 我成日都係我出門口就一定要搭 lift 啊嘛。好啦，一搭 lift 咧，我就成日覺得知道嗰日順唔順利。 係。 等送 lift 尾啊，成日就啲 lift 走咗，或者上過咗我層， 一講唔該等埋啊，跟住即刻閂門入邊嗰日， 狂撳狂撳閂門。 今日咧我就係咧一出門口嘅時候咧送 lift 尾，嗰啲走咗，哇個心即刻扯一扯啦，咁啊今日要小心啲啦，因為即刻再撳啦，撳完呢部 lift 之後都唔係路啦，我驚真係好唔好運啊嘛，我撳曬其他啲 lift。 系， 全部等佢，即系我哋分咗两边要揿噶嘛，咁啊又去揿埋几多啲，跟住架架 lift 都走，咁啊弊家伙啦！ 你嗰啲大型屋苑三梯咁多 lift 嘅，系咯， 人多啊嘛，咁啊点算咧？ 好住喎， 嗰日系真系唔好运啦，即系以为今日唔好运啦。好啦，咁跟住咧，点知唔使担心，有唔好运，必定有啲好运俾翻嚟。 系乜嘢？ 一嚟全部嚟晒啲 lift， 一次过停晒我嗰层，任拣。咁你话系咪真系呢个世界乜嘢都会发生？ 真系啊，时来运到嘅嘢啦，就最紧要咧，星期五 Happy Friday， 个个都开心啦。拣讲啲开心啲嘅题目啦，咁啊，大家听到都系啲温馨嘅。有一个最受欢迎啊，搭飞机嘅选举，呢个选举边个搞出嚟嘅咧？其实就系一个网络已经离职啊。啊！一位嘅空姐，咁化名空姐傻姐，咁喺網上嘅頻道分享啦，自己在職期間啊，娛樂圈中人啊，搭飛機究竟邊一個最 nice 咧，即係最好人咧咁樣啊咁啊有好多全部都係大名嘅影帝朋友啊，影后朋友都有嘅。 講下 top three 啊，top five 啦。 係啦，咁啊講第一位啦，古天樂啦，咁啊古天樂因為靚仔咧，其實佢都唔使太做其他嘢咧，搞掂噶啦。 哦，即係嘢都唔使講， 靚仔就得。係啊，你諗下，如果你同穿托再做節目，佢唔使講嘢，因為佢靚 仔就得， 係啊，即係我同鐘哥做節目，鐘哥要講嘢，但係鐘哥都靚仔 都唔夠啊， 靚仔都唔夠，佢再要將我哋嘅飯碗都要打。都攞埋啊！你明唔明啊？咁啊，但系咧入边都有啲故事嘅，包括乜嘢故事咧？就系第五位嘅周润发啦。咁啊，发哥个个都觉得好 nice。 好亲民。 先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试过行山嘅时候见到发哥，跟住 selfie？ 冇。但系我喺九龙城街市见过佢。 系啦。有冇 selfie？ 我唔使 selfie 嘅，点解咧？ 发哥同你 selfie。 发哥同你 selfie。 都冇 selfie 嗱，呢个又系即系遗传厚道，唔好讲啊！我撞到阿发哥嗰日嘅经历。 都 话说嗰日咧，咁我揸紧车夜晚，咁啊经过九龙城街市，嗰日唔系九龙城系附近，未系九龙城街市。 佢好中意嗰间饼铺嗰度买蛋挞噶嘛？ 附近即未系嗰头。咁跟住咧夜晚啊嘛，咁嗰行紧条路咧就比较窄，咁啊我梗系慢慢揸啦。突然间咧。準備即係諗住停車嘅時候，有人敲我玻璃窗，敲前面嗰幅大嘅玻璃窗，話邊個咁厲害咧？即刻望一望， 你唔係咁講嘅。乜嘢啊？ 咩啊？講咩啊？ 冇啊！ 就係正 你好咯， 一個字 正咯。 原來就係發哥，個敲玻璃窗，跟住望一望，跟住佢話即係做個手勢叫我搞低個窗門啦。喂，鐘仔去邊啊？ 卡士唔同啦，我都同發哥 selfie 過一次嘅。 誒點解咧？ 就喺咧觀塘，我做嘢嘅時候咧，突然間排長龍，間五金鋪。 嗯， 我話乜嘢啊？五金鋪都排長龍。原來發哥入邊買水喉通， 買水喉通啊。 係啊，跟住我入去，哇！發哥啊，跟住我即刻咧撥開曬啲人。發哥咪同我 selfie 啊。喂，但係人哋排緊隊喎，你話？ 排隊同發哥影相嘅啫，全部都 就冇人買水喉通啦， 冇人買水喉通。跟住我買完水喉通之後，再同發哥影， 再影多張啊。 你使唔使排隊啊？ 跟住门口抄牌啦，跟住发哥唔再影相啦，影埋我张之后就好急赶啦， 免得大家无端端买水喉通变咗三百二， 我好开心， 你好啦，你冇摆上网嘅， 有啊， 好耐啦， 唔紧要啦，你少啲留意我， 我再 check 下， 我都明嘅，你都系睇啲靓仔嘅啫， 你咪 block 咗佢咯， 发哥咪靓仔咯， 你 block 咗我，你又搞呢啲，唔好搞呢啲啦， 唔系我想话咧，我 正正经经做节目啊， 我见过发哥， 系， 但我冇得同佢影相， 点解啊？ 因为咧，我嗰次系离远喺元朗，我应该系做紧嘢嘅，咁我见到佢咧就喺一个祠堂外面咧食盘菜， 系咩？ 系啊， 祠堂外边食 盘菜，系啊， 应该系嗰个祠堂啦， 系 应该系阿达志嘅祠堂嚟， 睇住先。 個個都話見過發哥，不如我想呼籲一下，有邊個未見過發哥嘅同我哋講啊？好似個個都見過， 小白有冇 見過發哥？ 佢 都 有喎。不如有邊個冇見過發哥先奇怪？ 冇辦法，太明亮啦，去到邊度大家都見到佢。 漆黑中嘅螢火 蟲，唔係錯啦。 講翻多少啲發哥點解咁受追捧啦？咁啊，呢位嘅朋友仔前空姐咧就話，有次咧周潤發咧係最遲嘅一位客人上頭等機艙，咁啊當時全機咧就等佢一個人嘅啫，佢一上機咧就即刻同機組人員咧講唔好意思同埋講對唔住啦，因為咧上機之前咧被大批粉絲包圍簽名啊，真係咧啊非常有禮貌咁樣啊，咁呢個都係有陣時你最遲一個登機咧。其實大家都會接接聲噶啦，即係阻住架飛機飛啊嘛咁樣。但明明嗰架飛機係飛去沖繩喎，大家 feel 到全架飛機都唔係公幹噶啦，即係都係旅遊 feel 嘅話，但都係要接接聲嘅。呢、這個就係香港人覺得，即係啊，你遲啲啊，跟住嗰個如果一上嚟嗰個朋友咧，揸住兩三杯嗰啲美式咖啡咧。你就覺得係、哎、一定係呢個女仔啦，等咖啡啦，等咁耐，預好啲時間嘛。跟住嗰啲好仿似彷彿好細聲嘅聲音咧，其實講到好大聲嘅咁樣，咁啊令務求令到嗰個女士咧都覺得係、啊、有啲顏面難全咁樣啦。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咧都係叫做受歡迎嘅一啲 artist 嘅，包括有任賢齊啦，咁啊張曼玉啦、梁朝偉啦、陳奕迅啦咁樣呢啲啊，仲有學友啦、王菲啦、舒淇啊，講曬㗎啦，其實我。是啊，头十位是这个不是我们揀出来的，是不是我们神光团队揀的，只是这个前空姐揀出来的。 不过昨天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就不是揀十个最受欢迎的明星的、就是叫你估十个最不受欢迎的明星。 哦、即是他下一集就会出了。 不知道我昨天看就是我看到就是最不受欢迎，跟着他就不会开名的嘛、就写一些牵涉到叫你估。 但实估到的，他不开名是 啊。那你喝 还明显过开名。 喝醉酒的开名。 喝醉酒的三个都好记得啦，大家都是啊。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好，今日轻轻松松咧，又有另外一单国际新闻喺美国嗰度发生嘅，就话到咧有一名越野赛车手早前咧参加呢个宾夕凡尼亚州一场电单车比赛期间咧，佢竟然喺协会即系个赛会嘅协助底下咧，假扮失事炒车。 有咩？ 咁啊，钟哥同埋欧，你估下到底点解？点解个赛会会联埋呢个车手？即做一场假的炒车出来呢， 即是这样啊，魏督士是不是拍紧戏或者拍广告，或者叫你大家揸车小心啲，如果不是呢就会炒车啦，这样啊。 又不是拍广告。 我想不到。啊保险。 不是不是不是。咁财会唔到呀， 咋保险。怎 么会这样 呢，我想那个很正路、其实。比你那个正路一点。 温情 一点。即不啱啊，不过不啱。 不啱的不啱的。温情一点温情 一点。是不是又是那些什么扮跌咗落嚟，跟住说啊我虽然受伤但是我要求返，是不是那些 啊。啊 真的那些。 最 咁难估嘅嘢，后悔俾你讲呢单嘢， 咁难估嘅嘢都俾你估破， 我有啲后悔啊！都话咗今日唔顺利噶啦，送呢尾啊， 做咁大红，咁大场大龙凤， 就系为求婚 啊！吓，好好渣咩呢个？我觉得好温馨。 即系男士同女士睇嘢咧， 系唔同， 真系好唔同。 嗱， 好唔紧要，我后面就有另外一单啦。 讲埋佢啦， 讲埋佢， 冇叫你咁失落啊！ 讲完啦， 讲完噶啦， 咪就 系 话。 我再一次 啊！咁我讲埋你先。喂呀，佢咁样嘅，佢话咧，当佢女友忧心忡忡咁样行近嘅时候，那个车手咧就突然之间攞出求婚戒指，喺亲友同埋观众面前嘅嘅眼睛底下， 好啊，就求婚，叫翻小白入嚟啊！ 跟住就响起嗰只情深款款嘅音乐，跟住就。跪低，單膝跪低， 咪係咯，唔係、我覺得呢件事咧，佢都上報紙㗎。嗱，你唔好話我，佢都上報紙㗎。因為佢聯合呢個賽會去搞啊嘛。咁我覺得嗰個賽會都幾有人情味嘅。 但最近期賓夕凡尼亞州最緊要就係總統選舉啦。 哦，係喎， 係啊。咁啊，呢個搖擺嘅州份啊，睇下即係究竟係拜登定係特朗普啦。咁啊，嚟緊 Halloween 咧，其實都有啲女巫啊，作法啊， 做乜嘢？ 喺賓夕凡尼亞州有40多個女巫咧。作法希望咧 Donald Trump 咧唔好當選，咁佢哋點樣作法呢 係點 就不得而知啦。應該係根據嗰啲古代嗰啲傳統嗰啲攞個南瓜，唔知點樣 煲啲湯啊， 練 就 呢一樣真係原來東方世界同西方世界一樣喎、 啊。 有啲咩事都要求神問卜嘅啫。 哦，係㗎。 即係呢邊咧可能係黃大仙，嗰邊咧就揾個南瓜出嚟一樣嘅喎。 係啊，自己控制唔到嘛。嗱、嗯，咁我另外咧真係㗎，因為我要兩手準備咧，好快睇埋呢個多明尼加嘅男人。 嗱，如果話阿白月浩未入嚟，我走先。 我可以翻屋企啊！ 我走先，我出去。 嗱，佢話咧，竟然啊，即係喺呢個加勒比海嘅多明尼加共和國咧，有個男人咧，因為違反新冠肺炎防疫宵禁令咧，被警察拉咗。 嗯。 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令到嗰個在場嘅警察指揮官咧，忍唔住心軟啊，當場釋放咗呢個男人。到底係因為咩事呢到底是因为啲乜嘢？ 你讲完都笑啦。 明明啊，佢都拉咗佢翻警局噶啦、嗯，突然之间就觉得哇，算啦，好啦，放翻你啦。 佢又用 又赶住去求婚， 阿Sir，不好意思。我戒指都預備咗啦，我係趕住去求婚嘅、 啊， 我出去 你 冇話俾我聽，我就係去求婚啊！ 你冇話俾我聽係啊？ 唔係，我都想保住份工嘅，係、啊、啦，呢個另外一個原因都係温情嘅， 嗯， 係啦，就係、是、我開股啦，好嘛、 嗯？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是、咧，原來咧，佢一路嘅時候咧，有一隻狗仔跟住呢個主人啊，即係由佢被拉，即係俾警察捉嘅時候咧、嗯，即係一路帶翻警局啦。咁嗰只狗仔咧就尾隨住主人咧去到警局喎。咁、 哦、 去到警局嘅時候咧，就不停圍住個主人轉。咁啊轉轉下嘅時候咧，又望下個警察指揮官，咁就好似幫佢求情咁。咁啊，如是者咧就即係搞咗幾分鐘都仲係咁咧，咁啊指揮官咧就心軟啦，佢、 哦、 就話：哎呀，我都係第一次咧將個犯人交俾一隻小狗嘅啫，你翻去啦咁樣。 哦，唔係，我諗嗰個指揮官咧 嚇 估錯，聽錯咗啊。其實嗰只狗仔不斷轉圈就話：點解你咁遲先拉佢啊？應該早啲啊，咁樣係嘛？ 即係我都忍得佢耐啦，係嘛？ 忍得佢耐啦，快拉佢啦，唔想見到佢啊！ 咁啊唔係嘅，呢個都係一個好温情嘅報導嚟嘅。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晨光第一句。 你哋一個二個都唔錫我嘅，我好憎你哋啊！ 我喺呢度好唔開心啊，好想出去啊！ 日本教育家木村久一曾經講過。家庭应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家人讲一声，我好爱你们的。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1点，跌50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美元是7.752，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69，澳元5.451，加元5.823，新西兰元5.137，欧元9.047。每百元兑港元7.4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1美元，卖出1,867.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上午八点，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咧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浙江街啊。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二三线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浙江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咁漆咸道北过海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龙尾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私隧的九龙出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博康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去海洋公园道挤塞，龙尾排返去坚拿道天桥近住皇后大道东。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雅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康一段都是车多，青山公路青山段青山公路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大老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亚公角街挤塞，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音乐说，方浩文的音乐选择。 你会点一首乜嘢嘅歌俾方浩文？ 我会点 TMD， 因为 live 就系咁样啦。 言谈物感像刺针， 人人都系难嘅，即系我觉得你喺街上面见到任何一个人，佢都有佢嘅故事，佢都有佢嘅难处，但系人哋依然都系要继续生存啦，都要繼續掙扎啦，所以同自己講，俾啲掙扎自己，去多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愉快感覺嚟得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啊，早晨，崔杰彤，早晨，梁荣忠，忠哥， 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要同你哋两个讲早晨之余咧，仲要同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 Dicky 讲声早晨啊 ，Dicky 早晨。 Hello， 喂，早晨 ，Dicky 啊 ，Dicky， 三位好， 早晨。 喂，睇睇今晚美股咧表现好翻啲啊，道指收报咧26659点啊，升咗139点，咁啊，标普五百指数都升啦，升39点啦，咁啊，总统大选继续咧系焦点所在啊，吓，大家都对于呢、這个防疫方面咧，互相攞呢一件事啊去攻击对方啦，咁啊，亦都令到个 变咗噶啦， 系啦，咁啊，其实美股方面以至美国总统大选应该点睇咧，咁啊？越嚟越臨近啦，越嚟越應該部署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詳細分析一下啦。 好，先講外圍美股，頭先歐咧都講講啦，就係尋日都好似彈翻啲。嗱，當然啦，我哋永遠都會睇就係話跌咗幾多先，咁彈嘅幅度有幾多？咁嗱，就係彈咧就其實個力水都唔係好夠嘅，一半都唔夠。嗱，不過個關鍵唔係呢度，個關鍵係咧即係彈完叫做尋日收市啦，但係收市後咧，美國都有一個交易時段嘅，就會反映咗一啲可能收市之後先見到嘅一啲業績啊。簡單啲講一句，見真章啦。咁如果你話睇而家即係美股收市嘅交易時段，再睇埋期貨咧，又差唔多啊，未完全就跌翻咧。尋日反彈嗰啲啦，即係差唔多將個成個反彈打回原形。咁點解咧？ 好多啲科技係嘛？ 係啦，其中就包括咧就啊三大指數嘅權重股啦，即係蘋果咧、Apple 啦，咁佢就冇話出咗嚟條數咧就麻麻地，尤其是係內地個 iPhone 銷售，咁可能大家都話預咗㗎啦，咁新產品都出啊嘛，咁你而家呢一個季度業績都係預期緊啲舊嘅嘢啫，即係啲貨尾咁，梗係賣得冇咁好。不過而家講緊係佢哋嗰個銷售額咧嚇，純粹講個絕對個銷售額咧，係去翻14年以嚟嘅水平。咁即係話咧，即係次次都有季尾噶啦，係咪？但係佢呢個季尾真係比起之前嗰啲仲要差啲。咁再者就唔止係佢，其他嗰啲即係科技類權重股啊，包括 Amazon 啊，即係都會係咁。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我仍然堅信咧，美國股市咧係有機會係進入一個所謂中期調整。咁嗱，個定義係咩咧？就係高位跌一成。咁道指係有㗎啦，已經嚇咁啊！但係咧 ，Nasdaq 咧就未有未去到嚇，咁、標普咧都好近。咁如果你話真係我要繪形繪聲講下呢三大指數個圖表咧，其實而家咧係啱啱好似兩個山丘仔咁，即係一個兩個小雙頂。咁而家咧就開始就向下試緊個所謂嘅頸線。咁啊，即係好似兩個三角形咁啦嚇，即係好似某一個朱古力品牌咁，你幻想下兩粒三角形咁樣，而家就去翻之前嗰啲嘅所謂嘅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因為個頸線如果跌穿咗咧，就可能要下市量度跌幅啊，咁都暫時就未嘅。不過講到美國總統大選咯，咁我過去兩個星期都一直都講噶啦，繼續都好多黑材料啊，即係互有一啲即係攻擊對方陣營嘅嘢，唔理真定假噶啦，總之而家一定會好多呢啲消息，所以。暫時嚟講咧，即係好似好快就會過啦，幾日啫嘛。咁但係呢幾日咧，喺金融市場嚟講咧，喺證經市場嚟講咧，其實都真係如隔三秋，因為可能真係每一分鐘、每一秒都會有新嘅消息。仲有而家咧，唔係仲要即係可能一啲時間去消化，好似可能20年前咁哦，即係有個消息出嚟，要廣泛被傳播，可能要等電視，跟住再慢慢等報紙。咁而家唔使啦，可能。啲關鍵人物佢哋自己個出，即係佢哋啲 社交平台啊， 講一句咁，可能已經喐咗個市場，咁所以大家都會有少少係戒心咯。我諗喺呢一刻對於個即係美國股市，咁所以咁講真升咁多。回少少唔俾咩？ 你講到咁樣就梗係得啦，升咁多。咁我跟住咧，阿Dicky，我問一個咧，我問定下個禮拜，再問定下個禮拜嘅問題都得啦。就係、是、喂，騰訊又破新高啦。咁而家即係點先？我下個禮拜都可能問呢句啫喎。嗱 ，Dicky， 騰訊又破新高啦，咁點先？ 有冇機會上翻嗰個上市編號7000咧？700蚊上望啊？ 其實阿鐘哥呢個問題好可能係即係大部分聽眾同散户嘅心聲。可能呢個問題其實唔係下個禮拜同上個禮拜，係過嗰一年咧， 都係問緊呢、這個， 都係問緊呢個問題。 因為呢個問題咧都有人喺度呻過啊，即係我遺傳厚度唔講佢係崔傑彤啊，成日都係講呢句破咗新高點算啊咁樣。 系啦，通常都系越升咧就越唔系有啊，系冇啊，即系冇货嗰个冇啊，因为咧即系多数都系卖下卖下卖下咧就冇晒。嗱，当然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个咁嘅即系心理嘅预期同目标啦，好似以往。唱下唱下都即係到過啦嚇，就港交所就佢個代號就388，咁而家 O 就話：喂，騰訊都就嚟㗎啦喎，即係佢個代號700喎，幾時700咧？咁嗱，即係咧，我講個好好簡單、好顯淺嘅一個比喻。嗱，如果我哋要將螞蟻集團加埋阿里巴巴當係一間公司的話咧，咁如果佢兩個真係當呢個螞蟻集團都上埋市，估計而家個市值都起碼都20000松啲億嘅港元咧，咁啊真係。咁我又覺得其實以騰訊而家呢一刻咧，佢雖然真係一啲都唔平啊嚇，歷史市盈率55倍，咁而咧即係個市值都有成咧58000億咁多噶啦已經，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頭先嗰個一加一可能係要等於二兩間加埋咧，咁其實阿里而家都64000幾市值啦，咁換言之加埋個螞蟻集團。咁真係就咁睇落去，騰訊好似都仲有啲上升空間嘅喎，即係我哋好搞笑咁講啦，係咪？係啦，即係一個咁樣，咦？你本來係你一間嚟㗎嘛，你拆開咗兩間喎，嗱，我不嬲都一間喎，咁我一間等於你兩間嘅喎，咁即係如果用呢個角度，其實都有開始有啲券商有啲大行嘅報告都係講。其實，既然佢兩個都係分庭抗禮，佔咗內地好多好多嘅市場嘅半壁江山，唔止係淨係支付嘅，基本上所有嘅市場 呢兩間公司都已經佔咗半壁江山，當然仲有少少就派翻出嚟啦。你話哦，送外賣咩？咁就哦，美團啊做下啦。哦，搜尋器咩？咁就百度做下。但其他好多個環節，尤其是喺支付嗰個環節咧，佢哋兩個已經係即係完全係分餅仔咁，一人一半，即係其他冇人可以入到去玩。所以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刻啊，即係估值係好高，咁但係我都真係又睇唔到有啲乜嘢會係。導致到佢個股價又會即係有個好大幅度嘅下跌咯，所以每一次當佢有個可能借助住啊業績催年啦，有個即係正常啲嘅調整喎，咁我都見到啲投資者又再上翻踩個車，所以我都覺得有機會可能出現呢一日嘅啦。不過咁提醒短啲先，因為鐘哥嚟一下。即係問我問題就係講緊未來一兩個星期，未來一兩個星期可能係咁嘅，就係話當螞蟻上咗市之後，咁大家就會諗喎，耶螞蟻咁大，咁可能即係有幾個憧憬。第一，染藍啦，成為恆指成分股啦，恆星科技指數啦 ，MSCI 中國指數啦，而家富時話無敵超級快速通道會加佢入去一眾指數， 加快車， 係啦，直情係超級快車噶啦，所以咧一句講曬，可能到時螞蟻上完咧，啲人就會篩選啦，喂。咁嗱，另外嗰兩隻老早係成分股㗎喇喎，咁冇乜特別特殊憧憬喎，但呢隻唔係喎，即係簡單呢個可能有啲資金呢就會從騰訊同阿里呢又去咗螞蟻度有啲憧憬嘅，即係當然好視乎緊佢上市第一日會升幾多，簡單一句，咁我會覺得就唔排除當螞蟻上完之後呢一扎新經濟股睇埋外圍啦，即係有少少獲利回吐唔出奇嘅，咁啊冇貨嘅咪到時先再買個咯。 好，明白啊。咁啊，轉睇睇呢個內銀股啊 ，Dicky， 因為我見到咧內地銀行陸續就公布佢哋第三季嘅業績啦。咁啊，率先咧建行就打頭陣啦。咁啊，話到咧佢就順利啊，第三季咧就賺咗682億嘅人民幣，不過按年咧都係跌咗4.1%嘅。咁啊，不如講下呢一個板塊啊。 好啊，嗱，內銀好緊要嘅，簡單話俾大家聽，就因為咧佔個恆生指數比重除咗唔低之外咧，佢哋個指數因子好高嘅，建行係50隻成分指最高嘅成分股，意思係話佢一個價位嘅升跌咧，對於恆生指數嘅影響咧，係個點數嘅影響係最多嘅，即係簡單啲講，你話哇，建行升你即十個價位，咁其實個指數已經會喐啦。呢一份業績，你話頭嗰三季又好，第三季都好。呢、這個嘅倒退呢，我諗都係市場有所預期嘅啦，因為始終都係講緊喺即係疫情過後，雖然話就話復甦啦，但係即係好多環節都未話完全復甦嘅，所以我會覺得業績係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呢對於佢個股價就未必會有個太大刺激作用。咁仲有建行會係比較好啲嗰間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喺四大即係國有商業銀行，咁所以我諗呢個板塊。跌完好多，跟住過去一個月彈翻好多之後，而家又回翻，即係大概係反彈嘅一半。我諗合理價咯，呢啲水位。咁所以我又睇唔到話短線有個好大嘅升幅咯。 最後問埋呢一隻股份啦，3690美團點評啊，你頭先咧都有講啦。喂，咁啊美團都挨近300蚊啦，哇，隻隻都係即係叫做平，即係平到嗰啲300之後上望做大行嗰啲分析好做喎，300之後望400，400之後望500 ATMX 點睇啊 ，Dicky 啊？ 呢隻呢我真係好鍾意，亦都好欣賞佢哋創辦人，亦都我覺得佢哋嘅業務模式真係好好，但係真係好貴，即係個估值係貴到高唱入雲嗰隻喺呢一秒鐘，即係我都知梗係齊頭㗎啦，100、100、200、200、300、300就梗係400㗎啦，即係啲目標價就梗係咁樣唱上去㗎啦，仲要齊頭添咁。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即係就嚟18億市值嗰頭近㗎啦，而家17000幾市值。我真係真心講，覺得喺而家呢刻，就算你話佢已經係可能今年有望係成為一間有盈利嘅公司都好啦，佢估值真係高。不過可能亦都有啲憧憬喺後面嘅，包括係佢而家咁樣嘅市值成交金額，加埋行業代表性同埋佢嘅盈利開始越嚟越穩定嘅話咧， 諗住染一染藍。 我又擔心可能最後恆生唔係擔心，我又覺得好可能即係恆生指數最後亦都會有擺埋佢落去。當然好似阿里咁啦嚇，即係5% 咁樣即係貨仔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而家呢刻咧就扯戰扯手嘅啫。我諗即係個心態就係揸咗啲朋友又唔敢買喎。跟住咧，未買嗰啲咧又好想買，咁所以就會係形成一個即係咁樣嘅狀態，同埋起碼而家喺呢刻即係呢個新經濟嘅行業， 就唔係會真係太受到一啲外圍啦，即係中美啦，甚至乎即係政治不明朗嘅一啲因素影響啦。咁佢就政策亦都唔會點樣打佢嘅。譬如十四五規劃啱啱即係今日都未有時間講啦，即係閉幕啦已經。咁但係咧又冇乜特別提嘅，但係呢啲行業佢自己會行嘅啦，反而都唔係太需要政策，因為正所謂人人都要食外賣，佢哋、尤其是內地啲朋友，佢哋比較中意即係留喺屋企，即係真係嗰個所謂宅經濟嘅宅，咁所以就好難講。但係琴日咁樣一棍大陽燭上去咧，我覺得你話即係今日會唔會可以再繼續咁樣動力去破位咧？咁我都唔敢讲啊，咁但系我又唔建议大家呢个位去追落。 系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星期五愉快。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八点二十一分，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3%啊！ 钟哥，我哋开节目，你争我哋一样嘢。 咩事啊？ 以佢自己嘅国际惯例，系梁永忠嘅国际惯例啊！佢开工嘅时候会派一张六合彩。 哦， 而家买唔到啊嘛！ 嗱，我话俾你听，以前买唔到，依家买得到啦。因为咧六合彩咧每周搞翻两次注啦，系、 哦、 啦，即系之前咧就搞一次。 而家就系咩啊嘛？系咪网上嘅只可以？ 唔系啊，五点钟开噶啦，睇下你够唔够神心。 咪即系可以买翻嗰张飞啊？ 喺度买翻实体飞、 哦，实体 啊，系可以去翻投注站嗰度咁样啦。嗱、哦，唔系鼓吹赌博，只不过有一个单纯嘅资讯话翻俾大家听下。你都知道六合彩都系香港嘅重心价值精神，正所谓人人有梦想，人人都想攞到嗰800万以上咁样。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好运气啦啊！咁啊，有阵时星期五咧，听下呢啲中彩票嘅嘢咧，个人都精神爽利一啲噶。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啦，跟住咧就有一个健康嘅资讯咧，带俾阿钟哥同埋小白噶。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喺台湾嗰度一个节目咧。咁啊，有个医师咧，佢就现身说法，佢话咧，我哋煮嘢食嘅时候咧，嗰啲炉具咧真系要相当小心去到选择嗰啲厨具啊。咁原来咧，佢话肾病嘅病人啦，即系肾脏有病嘅人啦。真系唔好用嗰啲铝锅，即系用铝做嘅， 练食补清天嗰、那个，补 清天嗰个铝锅。 我知道你会一定讲呢一样啊， 留翻俾我啦，呢、這个烂嘅 系咪叫翻阿 O 入嚟？咁啊话咧，如果唔系咧，随时患上脑退化症，即系可能咧，大家冇乜留意，就系话我厨具系咪买啲靓嘅就得啊，或者买啲耐用噶啦？咁但系原来咧，我哋有冇留意到佢个质地啊？用耐咗之后会有啲乜嘢嘅变化咧？咁呢位医师咧，佢就讲到啦，嗰啲用铝做嘅锅啊煲咧，佢嘅好处就系好轻啦，导热亦都快啦。不过个坏处咧就系长期使用咧，佢会释出嘅铝质咧就系有机会污染嘅食材嘅。咁铝嘅毒性其实好低嘅，一般人用咧就冇问题，因为其实譬如你整蛋糕啊，都会落啲有铝嘅成分落去嘅面包啦，或者胃药啦，都含有铝喺里面嘅。咁入咗我哋人体之后咧，经过肾脏咧就由尿液嗰度排翻出嚟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要洗肾嘅人咧，吸收咗呢啲铝煲里面释出嘅铝之后咧，可能就冇办法好好咁样排走啦。咁体内咧就会累积铝咧，就造成一啲病。譬如在骨头造成骨病变啦，或者在脑部造成脑退化，所以呢医生呢就不建议即有这个肾病的人用这个铝的煲的。 嗯、但这样又不用得，那样又不用得，可以用哪一类型的煲呢？ 仲、有、哦、还有其他人要留意、哦。铝、啊、你不用，你咪用其他材质，只不过可能有些人买一些 瓦煲。 系啦，瓦或者不锈钢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咧，有啲系生锈铁锅，即系黑色嗰啲生锈铁咧。咁、 传统嗰啲啦， 生铁啊， 系啦系啦。佢个好处咧就系耐热啦，亦都耐用啦，即系中菜师傅中意用嗰只啦。咁、但系咧，佢个唔好处就系真系同个名字一样啦，容易生锈。咁、餐厅大厨日日咧都会用到呢啲锅啦，但系屋企咧就未必日日用嘅。咁、未必日日用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氧化生锈咁样啦。咁、如果继续用咧，就容 易隱藏咗一啲微生物，咁啊衞生狀況就唔好啦。食咗落肚咧，亦都會對人體有影響。 唔係，即經常用反而冇事啊嘛。 係因為 日日用啊嘛。 係啊係啊。 所以話咧，我屋企傳統智慧，我以前我阿媽咧。屋企得一隻鑊嘅啫嘛，邊有咁多煲啊咁樣？ 煮咩都係用嗰個， 咩都用嗰只鑊，就係嗰只生鐵鑊咯。用咗幾廿年，就係咁樣啦。係 好襟啊！嗰啲生鐵鑊。 我連最後點樣咧？我連煲水啊，我都唔攞水煲啊，倒啲水 用嗰個。 係啊，用個生鐵鑊。 但係用生鐵鑊煲水，你唔覺得有另外一陣味嘅咩？ 慣咗啊！即係以前細個你唔會選擇啊。 佢冇要求， 冇要求，冇乜 煲熟咗得啦。 不過有意見， 倒啲水落去煲熟佢，我起泡啦，哦滾咗，跟住攤一攤，咪倒出嚟飲咯，就係咁嘅啫。 好快喎，嗰個煲水其實。 但係講開咧，即係題外話啦，唔知你哋有冇睇最近都幾 hit 嘅一套電視劇《Emily in Paris》。 有啊，有睇曬。 咁佢裏邊咧咪有好靚仔嘅廚師嘅。 係 啊係 啊。你做咩咁強調佢好靚仔咧？的而且確佢係紅咗嘅。 係。咁但係佢真係好靚仔。 我都覺得佢靚仔， 係咪啊？ 真係靚仔， 我有種不羈嘅感覺。不過我唔係講佢嘅，我係講佢咧曾經講過 煮雞蛋。 佢話有個鑊咧，佢又話有隻鑊咧，佢咪話長期都唔洗嘅，咁咪要留翻個陣味喺度嘛？啊，到底呢個係咪真嘅咧？ 呢個咧我真係聽過有唔少廚師同我講過嘅喎。佢哋話其實有陣時啲鑊咧，睇下你煮乜嘢， 唔使時時洗係嘛？ 是冇洗过。 冇洗过。 是啊，因为他们譬如煎蛋，纯粹讲返个剧情煎蛋啊，或者有阵时煮啲轻巧啲都要落油嘅呢。咁如果他们用嗰隻锅他们成日洗嘅时候呢，其实係好容易令到表面嗰啲嗰个位呢就破坏咗佢。即係洗洁精佢可能越洗嘅时候呢有啲嘢黐咗喺度，又或者你刮嘅过程呢可能令到你表面有啲嘢刮烂咗。其实你睇唔到，因为嗰啲肉眼睇唔到嘅烂嚟嘅。咁你再要譬如煎蛋嘅时候，点解佢哋啲锅永远嗰啲 pan 呢永远啲系煎得咁靓咧，系因为佢哋个表面好靓， 即系好似铺咗一阵油喺度。 冇错啦，其实就系嗰阵油咧，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咧，就好似做紧镀膜咁样。 即系佢想将以前嘅一啲最好嘅嘢留低， 留低。 所以我唔想清洗佢啊。 冇错。 所以咧呢个亦都系除咗个镬之外咧，我之前都好似讲过，你牛仔裤， 系 啲人唔洗噶嘛？点解咧？因为牛仔裤一洗咧。嗰、那個就會可能會有少少歪咗啦，咁嗰個 cutting 咧就變咗唔 fit 啦，所以啲人係唔洗牛仔褲嘅。好啦，咁點解我哋要沖涼咧？點解我哋要沖涼先？嗱，咁我哋唔沖涼，我哋唔沖涼都係想將我哋全日最好嘅嘢，係我嗰日行好運中咗，正話阿 O 講嗰啲，我中咗彩票，咁我最好嘅運氣喺我身上邊，我沖咗咪冇咯？ 咪真係有人係咁噶， 我應該唔沖涼 啦。同發哥握完手咪唔洗手咯， 唔洗手咯， 係咯。 咁我哋點解要鼓吹啲人沖涼洗頭咧？ 因為多數都係黑嘅， 唔係唔好話黑，係仲未最好運。 係啦，即係想洗下有冇再好啲咧？係 啦，即係每一日咧，我哋都未去到最好運啊嘛。純粹今日係 OK 啦，我就會覺得，洗洗佢先。 係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咁所以都洗一洗，睇下會唔會更加好。係啦， 呢個真係要諗一諗。 喂，仲有 咩啊？ 仲有一樣咧，係都要留意嘅，就係嗰個砧板啊。我自己咧，呢個未睇呢個報道或者呢個節目之前咧，自己都有留意到，因為我自己咧好怕用嗰啲木砧板，之前都講過啦，即係會攝好多嘢落去，我自己會覺得。 中意用塑膠嗰啲。 係啦， 白色嗰啲。 咁啊，醫師咧就話好處呢個木砧板梗係耐用啦，亦都有翻咁上下嘅重量喺度啦。不過唔好咧，就用咗之後咧，有啲刮痕咧，好容易發毛啊。同埋喺呢個温暖潮濕嘅環境底下咧，就會滋生一啲毛菌係啊。咁啊，用完砧板如果你冇即刻清洗咧，就更加容易發毛啦。你知你切嗰啲肉啊，即係都會有啲肉汁啊。 你有冇去過燒味鋪睇佢哋用嗰啲木砧板剁燒味㗎？ 有， 剁完之後咧，係攞把刀刮刮刮刮完服咁樣噶嘛， 真係頂唔順啊！我 覺得幾頂唔順啫。 嚇，你唔覺得 好多細菌咩？你食咗咁多年，你有冇事啊？有冇事喎？冇事啊！ 佢味係食得好多啊嘛。通常呢啲有事係咩咧？譬如你一日食一頓，咁咪有事啦。你一日食幾片咁樣。 所以咧，跟翻之前嗰個原理咧，就係如果啊，就算個砧板積咗啲嘢喺度，如果你覺得嗰件燒味好食，都唔應該刮走佢，將最好嘅嘢 留低 啊。 但係呢啲咪叫做眼不見為乾淨咯，因為個砧板唔係你噶嘛，係個燒味鋪噶嘛。但係你屋企嗰啲咧，就真係要勤啲清洗啦。咁譬如用啲白醋啊、熱水啊、蘇打粉啊呢啲咧，都可以徹底清洗下嘅。咁啊，食得好味之餘咧，又健康啊嘛。就嚟去到早上嘅八點半鐘啦，室外氣温23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下星期二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和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地星期四都到佛罗里达州拉票，双方阵营都是当地为胜负关键的战场。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继续质疑拜登的精神状态能否升任总统，又指拜登会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停止国家经济运作。拜登一如既往打疫情牌，批评对手抗疫政策失败和分化国家。报道指超过8000万名选民已经提前投票，外界预料今届大选的总投票率可能远高于之前的大选。中共中央将于今朝稍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五中全会已经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根据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型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全国亦都强调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法国尼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三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斩首。法国反恐检察院接手调查事件，正向反恐方向调查。调查人员相信施袭者是一名来自特尼斯的21岁男子阿乌萨维，他被警方开枪打伤，现时情况严重，而凶行凶同被捕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总统马克龙谴责袭击，呼吁国民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新加坡民航局宣布，下星期五起撤销对中国内地和澳洲维多利亚州旅客的入境限制。民航局表示，来自这两个地方的旅客今日中午起可以向当局申请航空旅游通行证，申请者在入境前14日必须身处中国内地或维多利亚州，并要乘搭直航航班，不能中途转机。抵达新加坡机场之后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若果结果呈阴性，无需隔离检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3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2，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55美元，卖出1866.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23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喺马坑涌道噶。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23线嘅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马坑涌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南昌站。 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大榄上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哇，好痛啊！ 哇，你块面肿晒嘅，你打交嚟啊？ 梗系唔系啦，我牙痛啊！ 哎呀，牙痛啊，真系啊，惨个大病啊！快啲去睇牙医啦！ 我就系怕去睇牙医咯。 估唔到你咁大个人咧，同不得了剧场入边嘅爷爷一样啊，都系咁怕去睇牙噶、啊。嗱，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下咧不家成员啊，点样帮爷爷克服恐惧啦？ 吓、啊，真系噶？喂，你估咧食雪糕？会不会没那么牙痛的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 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好啊，星啊，快叫人先啦，叫阿崔杰同婶婶。 Kitty 早晨， 早晨， 冇婶婶，我哋好，我哋年纪差唔多啫。 点会啊 ？Kitty 好后生嘅啫嘛， 个样咯、啊。 哇，咩节目嚟噶呢啲？吹嘘到咁样都可以， 体内年龄 唔系钟哥，你都好后生 嘅 啫。 哇，你哋讲啲嘢咁啱听嘅，突然之间又点啊？今日啲咩带嚟啊？星， 我今日带呢嚿嘢咧，系我叫郊外专用嘅，又、或者你屋企想用都得嘅。咁、我介绍下佢外形先啦。佢外形咧就有啲似咧，我哋平时可能喺便利店买嗰种朱古力雪糕嘅三文治，咁佢係一格格咁樣噶啦，但係咧你冇諗過，原來佢係攞嚟擺喺冰格度嘅，咁、佢就係一個係雪冰嘅一個壺啦， 即 係 製冰神器咁樣。 係，等我形容一下啦、其實咧佢個大細就似一本書咁樣啦，即係大過手掌一啲，咁啊就膠嚟嘅望。係 咪一個智能電話 size 啊？大過智能 電話，再 大過平板 咯，係啦。咁啊佢咧就有即係左右前上下兩邊咧都有一個好似扶手咁樣嘅、即係一個把柄咁樣俾你揸住。 有把柄 係啦，有兩邊有兩個把柄， 仲有兩個把柄俾人揸住。係 啦，咁啊見到其實佢咧嗰個外形咧嗰個身。上面是有啲好似 一格 格嘅正方形，应该咧就系要嚟雪冰用嘅。 就话阿星讲话两边一格格，咪就系似喺超市或者便利店买嗰啲雪糕啊嘛。 系啊，系啦，一格格 威化嗰啲。 系啦，系啦，冇错。咁其实佢系点用嘅呢？就系、我哋平时雪冰就系倒水落去啦，好简单嘅啫，即系好似倒水 喺个顶度揭开一个盖， 系啦，然后我哋就放倒水落去啦。 有啲似暖壶，即系嗰啲 暖水袋 嗰个形状、其实 系啊，咁。然后冚埋佢掉落雪柜度啦。咁雪完之后咧，当你如果觉得、你要冰，然后出嚟饮可乐嘅时候咧，你只要开咗佢嗱，我听 即系向左右擘开 嗱，听到有啲声，扑一声，咁然后你就会见到咧， 佢側邊咧係開咗嘅，咁嗰啲冰咧就會一格格嘅冰嚟噶嘛，佢就會跌咗落嚟，咁你就可以倒出嚟飲又得。如果唔係嘅話，你出去將你中意嘅嘢飲倒落去又得， 即係變咗冰凍的汽水又得。 冇錯啦，咁點解我會話佢好方便咧？就因為咧，平時我哋雪咧就喺雪櫃，然後我哋有嗰啲冰格噶嘛。咁我哋冰格，我哋要雪嘢嘅時候，我哋就要。好大嚿啦，但呢嚿唔係喎，呢嚿講 呢嚿細嚿得去邊咧？ 係咯，其實差唔多啫喎。 但重點係佢可以拎出家用啊嘛。 唔係，但我想問一下先。 係。 首先，因為平時我哋冰箱嗰啲冰格咧，就要用嘅時候就可以即係坑嗰啲冰粒出嚟，就逐粒逐粒用啦。呢、這個可唔可以先？定係佢只能夠存咗喺呢個好似暖水袋嘅物體裏邊，係攞唔翻出嚟嘅咧？ 呢嚿攞得㗎，其實只要你一開嗰下咧，佢就會自動分離咗㗎啦，係同側邊嗰啲膠。咁然後你只要一拉開，然後就直接倒出嚟就好。 即係我想我同你都係咁樣，我哋要自動分離先啊！你帶啲咩嚟咧？今個禮拜又 好好用過呢嚿嘢係 有幾好用咧？幾時用得着先？ 用得着嗱，平時咧，譬如話你去郊外嘅時候啦，即係可能秋涼，但有時候都太陽曬住，你會好熱，咁你想凍嘢噶嘛？咁咧你就可以 咁凍嘢，我咪買杯凍嘢飲咪得咯。 咁远啲， 咁点解？ 系啊，突破盲肠就系咁样啦。 但 系 冻咁样咧，嗱，总冻嘢冇冰噶嘛，呢个有冰噶。 哦，但系呢个带出街佢系即系 keep 到嘅 ，keep 到噶 ，keep 到。 我惊一阵带到即系我由沙田带到中环，就用 咗 啦。 变咗水，可以 keep 几耐先？嗱，我将佢放喺冰格啦，制咗冰之后，我攞出嚟，我攞去街， 系啦， 里边嘅冰可以 keep 到 几耐？用 先。 其实你摆冰袋度嘅话，我谂应该半个钟都。 点解我要攞个？即系我要买到个冰袋，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下个礼拜就系介绍个冰袋， 唔系跟住个冰袋里面又有啲干冰喺度雪住呢一个冰袋咁样， 系即系我先要搵呢个冰袋，再制一啲冰雪住呢个冰格， 系啦， 冰格里边个冰就 唔用啦， 再包住佢咯。咁但系佢啲冰咪可以出嚟咯。又唔會快溶咯。 阿星，你有冇自己試過先？ 我有試過噶，我拍咗條片噶。 係，你係帶咗去出街嘅。係 啊。 你就攞個冰袋嚟入住呢個冰格。 唔係，我就直接拎住呢嚿嘢出嚟。 咁幾耐都唔用。 好啦。 咦？佢睇嚟佢用咗喎，佢呢個笑容。 好啦，呢個你聽講即係價錢就非常相宜啦。 係啊。 咁但係咧，你用咗幾多次咧？ 我用咗起碼三至四次左右啦，即係我覺得自己冬天唔係冬天，即係呢個秋涼嘅季節嘅時候咧，想飲凍嘢咧，我真係直接拎出去，然後可能有啲飲品咧，你唔雪嘅話係可以平啲嘛，喺便利店度買，咁又咪買嗰啲直接倒落去用咯。 哦， 就精打細算， 就為咗慳嗰幾毫子，跟住你就用好多，即係用啲貴啲嘅價錢買一個冰架。 但唔係㗎，佢可以開心 share 噶嘛，即係假設如果你同朋友出去飲嘢。郊外啦，即系去玩嘅时候饮啦。咁佢又想饮冻嘢，你又想饮冻嘢，咁但系你得一罐可乐，咁你点算咧？咁你咪就开呢个，然后就 有冰啦， 系啦，有冰，然后又可以将个嘢饮分开佢。 可唔可以俾我摸下有几重啊？ 小心咪漏水啊！嚿嘢 哦，咁又佢又唔重嘅，同埋佢嗰个旧胶系都有几实净嘅， 都好实净 系啦。但系真系左右拉开，佢就会变咗一格格嘅冰噶啦。 系啦，冇错啦。 哦， 嗱，咁啊，崔杰同唔使再去 gym 啦。你琴日话去做 gym 唔使再去噶啦。 点解啊？ 你咪攞呢个嘢拉啦，咁实，等于做 gym 一样。 可能行山有用嘅，行山即系行到好热嘅时候有啲冰。 系啊，甚至你行山嘅时候，如果你觉得热得就系，你可以当佢系一个敷冰嘅一嚿。嘢咁你就可以敷喺个头度啊，或者敷喺身度都 OK。 阿星，下个礼拜咧，你可唔可以早少少话俾我听，你会带啲咩嚟？早啲，起码早几日。咁有啲咩事咧，我去揾翻件嘢俾佢介绍咧，可能会好啲咧。 即系攞翻件新嘅嘢出嚟。 不如你介绍呢件啦，冇呢件啦。 遇上，听得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流水纷飞的发梢，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笑声填满了生活。 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迎接风吹脚步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十分 时间8:47，听紧由 Michael C 嘅《对频之间》。每朝6:00-10:00，梁永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啦，问阿崔杰同又问阿欧啦，有冇试过咧？就系参加一啲叫做网上拍卖直播呢一类型咁样嘅活动，咁未必系自己做 host 嘅，未必系唔系主持啦，就可能依睇下人哋，哦，原来网上拍卖系咁样嘅，咁样又或者就得等我又揿下个掣先。 网上咧有趣噶，呢啲网上拍卖直播啊，或者买货啦，或者网红带货啦，好多时咧都话啊，边个边个又话买，边个边个又话买啦，但系咧，兩日之後咧就會要求退款嘅，就會同你講咧，因為嗰一下咧睇到啊，崔傑彤話啊呢一隻護膚品好好、啊，跟住諗得兩諗咧，因為衝動性消費啊，跟住兩日之後咧就話啊 ，sorry 啊，我諗清楚啦，都係唔買咁多 啦。但可以咁樣嘅咩？即係可以出爾反爾。 佢有講到係有個冷靜期定係點樣冇啊嘛？呢啲應該 實有嘅，實有嘅、哦。如果唔係你做嗱，但你又打開門做生意，佢都未攞到貨，你都係退翻款俾人。 哦，咁同埋你又 都需時， 又唔係即刻過數咧，咁可能咁啲錢喺你度，咁都冇計啊，係咪先？ 係啊，喂，泰國咧有一個咧都係網上。上直播呢一啲嘅拍卖嘅，咁但系拍卖嘅物品就有少少惊吓啦。咁原先咧系有一位嘅女士啦，咁佢就初头咧就谂住冇乜特别嘅，咁啊藉住呢个万圣节嘅时候就谂住可能化多少少妆咁样就去到做呢一类嘅拍卖啦。不过拍卖嘅物品咧又非常之切合一啲叫做恐怖嘅题材，点解咧？ 万圣节啊，系咪？ 万圣节啦，咁佢都化咗化行个妆噶啦， 就拍卖自己啦，所以系咪好恐怖咧？ 佢咧就係拍賣咧，一啲叫做死人嘅，即係已經離世嘅人嘅衣服，係啦。咁嗰啲衣服點嚟嘅咧？就係佢喺一間嘅殯儀館嗰度，咁佢咧就亦都係正式即係同殯儀館嗰度攞嘅。咁當然啦，殯儀館亦都係問準咗家屬啊咁樣，所以嗰啲其實係一啲合法嘅叫做拍賣品啦、啊，拍賣品啦、啊。好啦，咁佢咧就拎住呢個拍賣品嘅時候咧，咁啊再加上而家臨近萬聖節，咁佢就加上一個妝容咧，就去到拍賣呢一類咧，就已經已故人士嘅服裝啦。咁網民就已經覺得佢個話題性非常之大，因為本身嗱佢嘅妝就恐怖，第二就係佢拍賣嘅物件咧係令人哋有好多恐怖嘅聯想， 有啲聯想，再加上第三嘅泰國發生啦，即係成日都睇過好多泰國恐怖片，就係話哇鬼衣裳咁樣，跟住件衫就係話。好靚喎！二手買咗翻去之後，跟住靈異嘅事就發生啦。 但最後都係笑片嚟嘅喎，泰國 嚇鬼阿嫂啊， 係啦。嗱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話到，叫你拍埋呢啲叫做已故人嘅衣服咧，怕唔怕有啲乜嘢啊？咁咪就話第一唔怕嘅，第二。原來呢一件係一件善事嚟嘅。 哦，咁又好啲喎，咁又即刻冇咁驚。 咁就突破咗好多嘢啦。咁佢咧其實攞住呢一啲嘅衣服啦，初頭咧佢都諗住既然有咁多靚嘅衫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諗住啊，既然又可能有家人都最後一程啦，不如俾件好啲嘅衣服佢著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抱住即係唔好浪費嘅，咁所以咧即係之後亦都回收翻呢一件嘅衣服。咁甚至乎咧就擺埋喺網上面嗰度賣添。咁呢一個咧叫做我哋而家叫做女主持先啦，咁女主持咧，佢亦都系幫手去到賣呢啲衣服嘅時候咧，咁佢都覺得原來有好多人雖然已經離開咗我哋，但系佢哋最後嘅一件衣服咧，其實係好吸引網上面好多人嘅。咁我哋成日都會睇過有好多人係應該好驚啊，或者靈異嘅嘢會特別強勁嘅感覺啦咁樣。咁但係都有咧。 幾多嘅人咧係響應佢誒買翻呢一啲嘅衣服嘅喎、 哦， 即係都 估唔到， 都有幾好，我哋叫幾好生意啦，係咪先？即係幾好嘅反應咧，去到買翻呢一啲嘅衫嘅，基本上咧可以去到次次清嘅。 你香港就一定唔得㗎啦，即係你就咁話，哇有個網紅帶貨帶一啲即係已故人士嘅衣服，除非嗰啲係名人嘅衫、即係譬如同你講哥哥張國榮著過嘅衫咁樣，即係慈善用途都係咁。其實之前都有一啲 artist 朋友，即係已故嘅 artist 朋友，啲嘢攞出嚟拍賣都俾人救病啊！所以其實我諗個 business model 就喺香港就未必 work 嘅，咁樣 嚇。難啲， 文化又唔同 啦。可能泰國就即係大家即係佛教國家，可能大家個心境咧平和啲啊，平常心。 佢哋會唔會諗就嗱，甚至乎如果呢件衫既然係慈善用途嘅，因為佢最後嘅慈善用途去咗邊嘅咧，就係去到幫一啲佛教嘅寺廟啊，佢哋做啲修葺嘅工作， 可能又好啲咯。 咁可能佢哋會個心態就喂，既然呢一件嘅衫咧係有一個咁正向嘅路途嘅，即係最尾嗰個 budget 係咁樣用嘅話咧，佢哋會唔會覺得啊，甚至乎會有一種庇佑嘅感覺？ 但係你問我，如果我想被庇佑，又想做戰士嘅，咁我咪直接捐。捐钱咯，即系我唔需要有一件故衣喺我屋企噶嘛， 多咗一个唔浪费嘅元素喺入边啊嘛。 但系 你 唔 着 嗰件衫， 都话文化唔同，我又唔系泰国人。 虽然咧嗰阵时有间古着铺咧，有好多嗰啲二战嗰啲军褛卖嘅。 哦，系啊， 我 成日都听到 呢 啲传说噶， 成日都话咧，哇，呢件德军嘅军褛咧好有历史噶啦，二战嘅时候留到依家。你都會驚一驚啊，因為有啲故事啊嘛，你始終打仗用噶嘛，係咪先呢啲咁嘅軍褸、軍褲啊、軍靴啊咁樣啊，所以呢啲都係幾有趣。不過即係如果名人咧，我就覺得又唔同嘅，即係譬如你話喂有啲籃球明星，譬如當高比拜仁咁年頭過咗身啊咁樣，即係有啲朋友都會攞翻佢啲嘢出嚟拍賣，跟住就捐俾一啲兒童嘅籃球發展嘅組織咁樣，你就覺得啊係啊都好合婆車。咁同埋嗰件波衫你都唔會著㗎啦，一定用個好靚嘅假箱。起佢噶啦，咁啊，嗰个意义或者个价值又唔同咯。 系啊，所以好多时无论喺网上边或者我哋自己去到做一啲嘅事情咧，唔好净系睇话啊表面呢一件事咧 系 好恐怖嘅，我好难接纳嘅。但系原来你从佢哋嗰个出发点或者最后得出嚟嗰个结果咧。啊、有啲嘅位置你又會覺得原來唔錯嘅喎，即係件事雖然咧望起上嚟，我係有啲驚嘅，但做咗出嚟，我又發覺個心咧都有一種平靜嘅感覺，覺得咧係幫咗某一件事啊，或者幫咗某一個人咁樣。 我想去拍賣。送俾你，小白，我又可以做善事，你又心境平 和，然后我就上去你屋企嗰度， 再着嗰件衫上去你屋企嗰度， 定系翻工啊？ 走吧，别挪行李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管教。任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把将我言意欢闹，那天真贵到像信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去吧去吧，擦眼也别留下，别 大把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到像生物，如今讨厌到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造没原则，先走这关系人面对积压，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不用谁回动来证实。 带走你的垃圾。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三十日是一年的第30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62日。1938年十月三十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慢性节剧的形式播出由当年百老汇著名年轻演员奥森威尔斯导演兼主演的广播剧《世界大战》，又名《火星人入侵地球》。在当时，一些广播节目因应紧张局势会经常加插紧急新闻。广播剧播出的时候以虚构故事和真实资讯交错播出，令听众误信真的有火星人入侵地球而引发世界大战。虽然在广播尾段清楚说明故事属于虚构，很多人仍然惊慌失措逃命。虽然事后已经解释，但是群众仍然相信他们只是掩饰真相。十月三十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领导特质，多才多艺，具备引起别人学习或提起冲劲的能力，亦不会轻易中断自己的计划。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会否罔顾引起恐慌的可能性？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上世纪我们将假象当成真相，而家我哋是否都系一样？ 九龙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系塞啲噶，咁而家只系近住海丽村呢一段咧，稍微挤塞嘅啫。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住海丽村咧呢一带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已经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啦。重复一次咧，呢段都真系好塞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已经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另外咧，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塞啦，龙尾芙蓉山路，而荃锦交汇处一带咧都交通有啲塞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 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三五成群震撼过人，柏豪点解你变成咁噶？ 有冇边一个画面，即系你望住个女啦，真系眼湿湿。 好多时刻都想喊，曾经佢个肚仔唔舒服，冇大便，到第八日嘅朝头早， 我个女去咗我面前啊！ 中头奖， 要话晒俾全个屋苑啲人听啊！ 我真系话晒俾全香港听，我剪出嚟做 trainer， 因为我未听过周柏豪讲大便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9:07，夹晚美股啊有得升啊吓，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虽然啊最终要跌市嘅，跌122点啦，但系咧北水啊疯狂扫货，扫两只股份，第一只咧就系700腾讯啊，同埋咧美团点评啊，啊净流入啊都有113亿，睇嚟咧北水依然充足啊吓，究竟星期五啊系咪继续有水射落嚟香港咧？至于咧瞩目嘅新股蚂蚁集团咧，今日截飞啦。以孖展认购嘅投资者咧，啊，琴日就最后冲刺啦，综合14间券商啦，咁诶嘅数据得知啦，哇，累计啊5196亿孖展啊，真系唔讲得少啊，即系接近有5000多亿嘅资金咧 hold 住喺呢一只股份嗰度啊，究竟啊，即系可唔可以最后冲刺再冲高啲咧？唔系讲紧蚂蚁集资，系讲紧咧恒指今日有冇机会啊冲上去25000点咧？ 旅游都是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站站停。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今日嘅星期五嘅时候咧，又带大家咧呢度去嗰度去啊，咁啊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是、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喺度。早晨阿玲， 早晨啊小霸，你好吗？ 系啊，咁啊既然咧我哋即系而家就转咗一个方向，就希望咧可以多啲交通工具喺香港咧就周围游啦，咁啊令到我哋嘅听众咧都可以感受得到咧喺香港就可以用啲好简单嘅方法都可以咧去到唔同嘅地方，所以咧先至会有一个本地旅游站暂停。喂，不如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如果咧我系住港岛嘅，我系想坐呢一个嘅电车，会唔会有啲乜嘢路线，又或者有啲乜嘢呢条路线上边我见得到嘅景点系好值得我去留意一下嘅咧？阿玲， 哇！電車就梗係非常多啦，咁電車簡直係我哋即係民生生慢活生活嘅象徵啦。咁你睇下香港電影啊，或者係講香港文化咧，電車都係唔能夠離開呢個嘅圈子範疇嘅。 係啊， 咁但係咧我哋認識電車，除咗認識佢路之外，不如我哋認識下個電車先啦。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係啦，電車喺香港一個好古老嘅交通工具啦。咁但係直到而家咧，佢都有一個特色嘅，就係佢係全世界而家唯一咧係仲係雙層嘅，雙層嘅喺。即係有路軌嘅電車嘅交通系統嚟。 哦，係啊，咁所以呢一點咧，我都經常同嗰啲外國嘅遊客嚟香港玩嘅時候，同佢哋介紹嘅，即係嗱，呢件外國嗰啲全部都係單層嘅，我哋雙層嘅咁樣，好巴閉嘅。 是啊，好似好巴闭。但其实他曾经都试过有单层的。电车以前呢即是在当时呢即是考虑解决个交通问题的时候，曾经呢就有个拖卡的。我拖卡是单层的。但是后来就发觉拖卡更加之令到交通阻塞更阻路，所以后来就没了。所以他在即是这个电车历史之中即是出现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啦。咁而且电车的路线呢其实呢你知道啦，他是在20世纪初建成的时候呢，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咁其實佢都係沿住即係一個路線咧，就係、是、主要咧以前係叫做海皮啦，咁但係而家你知道已經係填海， 變咗內陸㗎啦。 係啦，變咗內陸啦。咁變咗你搭電車嘅時候，你又可以幻想一下，哎，原來咧呢度咧喺我嘅另一手邊咧，以前咧就係個海嘅地方，咁真係好有味。咁但係咧就當然啦，而家就滄海桑田啊，好多都唔同咗啦。咁但係我哋仍然咧仲可以用呢個電車啦，暫暫停咁樣慢慢遊。咁我哋而家由西港城出發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西港城出發就都幾好嘅，因為佢係一個小總站啦，咁變咗你上車容易啦。咁然後咧，咁你又可以遊歷下西港城之後先至上車啦，咁又多一個景點去咗咯喎。咁然後我哋上車之後咧，咁我哋近近地啦，咁啊搭幾個站就去到呢個舊中環街市。咁我哋知道舊中環街市咧就已經係經過咗活化啦，同埋咧其實街市你都知道，其實點解我哋一定要保留佢咧？咁佢嘅建築外貌都係講嗰個時代發展啦，但係其次咧就係話，其實街市係好代表住一個地方人民生活嘅一個特色嘅。咁所以行街市咧都有趣。咁當然活化咗之後，街市裏邊未必再係有一啲市集嘅形式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佢即係成為咗我哋成日嘅都係有趣嘅。咁由於而家中環街市未開啦，佢係可能2021年嚇， 2021至2022年佢就會開翻啦。 2021至2022年，哦 ，OK OK。咁我哋不如行入少少啦。咁我哋只要行過一條馬路多啲，咁我哋就去到中區室內行人嗰個電梯啦。咁呢個電梯好多人都知啦，就係最長嘅室內一個室內電梯啦。咁但係其實當我哋慢慢即係經過咗電車嘅慢活咧，然後再坐呢個電梯慢活咧，其實件事好夾嘅。 係喎，仲係喺荷里活都有嚟取景啊嘛。 係啦，係啊，嗰度有拍過蝙蝠俠啦。咁我哋最熟悉就係嗰陣時阿王菲啦，喺嗰度拍王家衞一套電影啦。咁都係喺嗰度取景。咁其實即係佢又係咁慢慢流動咁上去，咁又同電車個感覺好相似。咁而另外咧，我哋就記得一定要望一望啦，就係我哋好鼎鼎大名紅毛區紅毛嬌嘅一個故居啦。咁而家咧就係我哋發現咗佢哋嘅紅毛嬌舊屋嘅一個地基啦。咁希望咧政府咧就真係唔好話完全地整走曬佢啦，希望即係佢仍然都保存翻啦。咁因為呢個亦都係殖民地時代，即係維多利亞城一個好重要嘅民居舊址嚟嘅，係啦。咁而我哋即係一路搭個電梯慢慢上嘅時候咧，亦都見到百花街啦，即係以前就最出名嘅風雨場所啦。咁而家就酒吧林立啦。咁我哋就可以想象下當時咧啲大兵嚟到咧，即係以前嗰啲風月俏佳人咧，唔係一定要做其他嘢嘅，可能佢哋真係要同個大兵拍下拖，你知嗰啲拍拖仔嚟噶嘛， 拍下心咁樣嗬。 係啦，拍拖嘅咋，咁我哋要帶啲花上去咁樣，咁所以就擺曬花，咁而家就當然係冇啦。咁然後我哋去到個尾站啦，就係、是、咧就係、是、嗰個嘅大館啦。咁我哋又可以喺嗰度遊玩一番啦。咁變咗呢段短短嘅電車旅程咧，咁我哋都經歷咗唔少嘅古蹟噶。 咁由呢、這個擺花街嗰度開始咧，都已經有個名啊，可以諗翻你以前好多唔同嘅歲月啦。睇下擺花街點解叫擺花咧？ 係啊， 同以前啲人嘅生活又有啲乜嘢特別嘅關係？咁啊，阿玲话斋，跟住我哋又去，仲可以上埋喺呢个大馆。咁啊，大馆咧，而家都系开放俾大家去到入去咧，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喺度嘅。一个电车嘅旅程都可以令到我哋咧，即系攞定相机，好多位可以影相噶咯。 系啊，非常多大卡位 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希望咧，如果周末周日嘅时候，或者大家平时闲事啊，都可以试下呢一条咧，就系电车嘅路线。咁啊，中间有几个唔同特别嘅位置啦，由呢个西港城啊，去到中环街市。中环街市而家都可以影下外墙啦。 系啦，可以外墙冇错， 冇错啦。扶走电梯，咁啊去到咧就系百花街，跟住咧就可以去埋呢一个大馆，咁啊有一个非常之慢活嘅旅程啦吓。 冇错， 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阿玲嘅介绍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神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咁啊打咗电话俾阿 Rebecca 啦，早晨 Rebecca。 早晨，小爸你好，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有啲乜嘢点唱？透过我哋讲嘅，你已经准备好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听，佢30号生日。 30号咦，正日喎、 啊。系啊系啊。 系。咁啊，点庆祝啊？点庆祝噶？ 冇啊，都系一家人食下饭咁样样咯，喺屋企都费事出去啦，咁样。 呢个咪最好嘅庆祝方法咯。 都系嘅，都系嘅，系啊，开心就得噶啦，只要唔好话食咩嘅，一家人就开心噶啦，已经。 仲会唔会写？ 下卡啊，俾老公等佢开心下，咪储起佢咁样啊？ 都会噶，我啲女儿以前都一年年都画一张卡俾我。 哇，好 sweet 啊！ 系啊系啊， 哎，我个仔希望佢第时大咗都可以写翻几只字俾我，我都安慰啦。 一定会嘅， 系嘛？成你贵言，成你贵言。仲有啲咩同老公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日都开心愉快，幸福。 這個真的很重要啊！好啦，咁啊， 系啊， 特登帮你找了首歌翻嚟，你自己介绍下先。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因为我都想同我老公，即系以后的日子都是漫步人生。 哎呀，听到我都觉得好 sweet， 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的电话 ，Rebecca，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Kitty 钟哥 什么事 记不记得啊有一年呢曾经预测世界杯有一只很出名的 保罗， 保罗 佢好似已经 八爪鱼 已经魂归的啦嘛， 是啊 是啊，咁但是呢原来这个世界呢占卜嘅嘢咧，除咗咧八爪鱼可以占卜咧， 雀仔咯。如果系中国嘅地方， 雀仔又可以啦。 嗯， 死物都可以。 嗯， 唔止死物啊， 系咪嗰啲砸落地 下圣杯、 圣杯嗰啲咁啊？并不是， 并不是死物可以，食物都可以啊！你又点估到咧？ 嗱，食物我知道， 系 啊，饮品算唔算系食物啊？即係譬如喺土耳其咧，飲咖啡咁佢哋沖咖啡，即係有渣噶嘛。咁我哋飲咖啡飲到最後一啖咧，佢就會睇究竟啲咖啡渣沉澱喺個杯底係咩圖案，而去預測某啲嘢噶。 哦，呢個歷史悠久嘅呢個占卜，係啊， 呢個你喺舊時 TVB 拍旅遊節目嘅時候 就 係 嘅，真係啊，因為嗰陣時開拍外景嘅時候， 佢頭先做嗰個動作好似我舊時喺電視機見過鐘嗰種。佢连嗰个对白都仲记得嗰下先过分，哎呀！ 估唔到原来饮咖啡都可以占卜， 咁样啊？呢个电视听， 但系卅年之后咧，而家啲人去拍嗰啲旅游特辑都系讲紧呢句，估唔到饮咖啡都可以占卜， 系啦，咁样啊，即系所以呢个世界咧都系啊，即系循环不息啊吓。咁啊，讲紧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咧，咁啊有一个叫做饼铺咧，成日都预测中噶，有饼干界嘅章鱼哥嘅称号，咁呢间饼铺咧就喺宾夕凡尼亚州啊，嗰度一个烘焙铺啦，咁啊，喂呢啲咧嘅叫做做咗两款啊，每一次总统选举咧都会做两种唔同颜色嘅 玩法 饼干出嚟，嗱好简单嘅啫，两款曲奇，嗱一款咧就红色。一款咧就係藍色，咁就係一款就代表共和黨啦，一款就代表民主黨啦。咁啊，過去嗰咧六屆嘅選舉咧，呢間餅鋪咧都啊，即係用呢個賣餅乾咧嚟預測啊，究竟邊一位咧會總統會當選？ 哦，即係邊隻色賣得好 啲？ 係啊，上年即係上屆啦，上屆特朗普嘅餅乾咧。 啊，兩日就賣曬，特朗普果然當選。 哦， 咁啊，今屆你即刻會問啦、啊，喂，究竟邊一隻餅乾賣曬啊？嗱，一陣我先講。 今年可唔可以咁樣啊？如果今年嘅話咧，淨係整一隻顏色餅乾得唔得啊？ 咁一定中啦，一定中啦。佢冇咁樣做到嘅。但最奇怪嗰樣嘢係咩咧？呢個叫做選舉人餅乾咧，好多網民都話咧。难食到呕啊！难食到呕，但依然啊，系可以卖晒嘅，即系民众私下抱怨饼干一点都不好吃啊！ 但系点解仲要去买咧？ 唔系呢个咪就系态度咯。佢买其实要话俾你听，既然佢嗰间饼铺上晒新闻啦，佢就要支持嗰个候选人。 Kitty 讲得啱，要讲英文 ，show you the attitude 啊 ，attitude 系啦，咁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要讲翻英文。 咁你要如果想 show you the attitude， 唔使一定买个饼干噶嘛，你有五只手指噶嘛，都可以俾个态度你， 可以啊， 即系话好啊，甚至系咪先？ 好啦， 态度嚟噶。 咁啊，即系过去嗰几届咧，美国大选佢都可以准确咁样预测啊呢家。嚟自賓夕凡尼亞州的餅乾鋪咁樣，咁啊上屆咧，咁啊即係特朗普的餅乾又賣得啦，今屆邊一個嘅 佢已經有結果啦。即係呢個餅鋪，呢個餅鋪啫， 已經有結果。 即係佢做一 lot 嘅啫，賣完就佢就知噶啦， 賣完就賣完噶啦、 哦。 緊張嘅時刻到啦、 我估啊，我估應該剩翻一部分嘅Donald Trump 嘅， 係 應該剩翻一部分 Donald Trump。拜登應該賣曬， 好 咁我唯有估另外一邊啦。我估 Donald Trump 賣曬，係啦， 好啦，開股啦， 好啊 ，Donald Trump 四個鐘頭賣曬， 哇！ 究竟呢一件事可唔可以延續傳奇咧？嗱、有可能係斷攬噶嘛， 係 佢做餅乾嘅啫嘛， 係啊， 佢唔係做數據分析。 如果斷咗攬，佢下年都唔知仲整唔整出嚟。 佢下年咪繼續賣翻麵包咯， 哦、 餅乾 即 係 而家係根據佢呢個叫做啊，佢哋傳統嘅預測方法，就話 Donald Trump 咧就睇高一線啦。 係 啦，好啦，咁如果呢一個預測咁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先？想問大家， 我信， 相信啊嘛。你知唔知外星人都有預測？真 嘅， 我上網睇咧，即係外嗰啲外星，你笑咩？真噶， 但係邊個係噶？邊個接通到外星人咧？ 咁啊，外星人咁呢啲外星人咧，咁佢哋當然可以係叫做穿越時間， 哦、天能 係 啦，去過未來，咁啊睇咗個結果，翻翻嚟同你講。係、哦，你估下佢哋係覺得Donald Trump 連任到啊？ 咁你咁样讲， 外星人 到咯， 外星人去完个未来啦，睇到哦，2020个选举我睇咗啦，跟住佢翻翻嚟2020未选之前话俾你听， 我谂到个好正，你讲 选到啊？你阿张宇桐，你估下外星人觉得选唔选到啊 ？Donald Trump 觉得选到， 选到，阿欧咧， 我都觉得 Donald Trump 选到， 选到啊， 系 冇错啦，外星人就系话系连任成功嘅， 系啊， 外星人 因 为 Donald Trump 咧每一样嘢咧自由系佢赢。 系， 公 又 佢 赢， 佢又唔输， 系咯。就算咧，即系外星人话拜登选到咧 ，Donald Trump 会同你讲话，我已经搭咗时光机去同外星人沟通咗噶啦，所以咧我逆转咗个选举， 逆转咗， 都系我赢， 都系 我劲过外星人，咁样啊，都有一个咁嘅说法。 咁 即系所以呢个几有趣，乜嘢都有得讲。 好快知啦，仲有几日，仲有几日啫。 系啊，嗱，其实讲一样硬料啲啦，实情咧，依家其实好多朋友喺美国咧已经投咗票噶啦。因為用郵遞嘅方法去投票嘅，咁佢哋郵遞投票係點樣投票呢？就唔係咧去一個選舉委員會，好似香港投票咁啊。佢哋咧嗰啲郵遞投票咧係去翻個黨嗰度嘅，即係譬如你投共和黨嘅，去翻共和黨嘅總部嗰度嘅。咁、 哦、 如果你係叫做另外嗰個黨嘅話咧，咁啊投去嗰個總部嗰度。咁依家咧就大家就結算緊啲選票啊，或者。各自都有唔同嘅方式啦。有啲朋友咧就話：喂，民調顯示咧，拜登咧就領先，特朗普弱啲。咁啲特朗普支持者就會話：哇，弱啲唔得啊！我全家總統 嚟 投票啦。其實都係打緊一啲咧叫做心理戰嘅牌咁樣咯。 仿阵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 想，可想都转身一看，可找到一丝微薄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 有点二十五分，听紧阿 J 冯允谦嘅《A New Day》。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崔杰彤。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 哎，今日咧介绍一样嘢咧，阿 Kitty 就可以避到啊。 咦？ 好， 我同你都避唔到啊。 点解咧？ 唔通系讲前列腺嗰啲嘢？ 前列腺，你而家直情系晨光前列腺里面嘅一个猛将啦，Kitty， 你点会避得到啊？ 佢名列前茅啫。 冇错啦。喂，咁今晚咧呢一个八点半咧，日常八点半里面咧，就乐在其中啊。咁好多人咧，即系对老人家嘅印象咧，可能觉得佢身体变差啊，活力啊减啊咁样。根据政府府咧喺2017年嘅预计咧，去到2056年啊，如果我同阿梁永忠你都再健在嘅话咧，我哋就成为咧每平均三个香港人就一个系65岁以上嘅老人 啊，都系， 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咧，阿琪琪咧跟住咧就去体验下咧啲银发一族啊，到底有啲咩唔方便？但佢扎扎跳嘅，咁点样可以体验到咧？咁啊，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咧俾少少灵感我哋崔神厨啊吓， 好 啊，系啊，今日咧呢一个咧，你听个名你都要谂下点整啊， 系 叫做脆皮鸡扒配栗子烩蘑菇啊， 系咪分开嘅三样？ 唔系，系一样嘢嚟， 摆得埋一齐噶， 啊摆得埋一齐嘅，你点都摆得埋一齐嘅，你搵咩？ 啲搭上去上面啫嘛， 系都可以摆得埋一齐嘅，不过你系食埋一齐嘅时候又会点嘅咧？ 系 啊， 但脆皮鸡扒好似好正喎， 系啊，咁你话栗子烩蘑菇，即系你如果乱嚟嘅，梗系得啦。你好味咧，你真系唔知啲份量点搞嘛。栗子都已经虾你啦。 系，但啱食啊！呢啲天气 系咯， 系啊， 睇下先。 我哋净系识栗子炆鸡嘅啫嘛，但系佢要脆皮喎，咁大家可以睇下啦。 好， 咁另外咧就系讲下咧，嗰啲饮饮食食啊，咁啊讲下你嗱日式咧，其实讲起呢个中国人咧，尤其是广东人啊，饮汤呢个文化咧，其实我系有少少唔系好识噶，即系譬如话，饮汤以前细个咧，我系唔渴望饮汤嘅，但系我原来识得啲朋友咧，哇，好中意饮汤噶， 系 嗰啲老火汤咧，咁但系咧啲老火汤呢样嘢咧，啲营养师咧就觉得咧有问题的， 飘零啊嘛，系嘛， 系啊，就算中医师都觉得有问题嘅， 系啊系啊， 就觉得你太补啦咁样， 同埋因为长时间滚住咧，即系其实同打边炉嗰啲汤一样啫嘛， 系啊，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系啦，咁究竟咧呢、這个滚汤同埋呢一个老火汤系点咧？今晚可以睇下啦吓。咁另外咧，去到呢个9:30咧，就系零距离科学啊。古巴咧，俾人个感觉咧，好似好落后咁啊。但其实咧，如果系去翻即系1960几年嘅时候咧，佢一啲都唔落后，只不过系因为禁运咗咧，佢就停留咗去一个时空里边。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咁，而家个癌症新希望。系啊，咁咧就系话咧。古巴目前咧研发出呢啲肺癌疫苗啊，系嘛？ 咁犀利？ 系咯，即系你真系估佢唔到啊！所以你困住佢咧，佢可能咧你冇其他嘢骚扰我咧， 所以 就好专 心研究 啊。 同埋咧，最重要一样嘢，佢唔系俾啲药厂主导嘛，系咯？而家药厂最赚钱系咩啊？就系医癌症嘅药啊嘛。你而家预防咗佢，咁我点赚钱啊？ 哇，又系， 系啊。咁跟住去到呢就係晚上嘅11点啦，午夜广场真好科学呢就係最紧要统一啦。咁就係统一咩呢，就係原来我哋呢个宇宙里面有四大力嘅吓，啲咩电池咁物啦咁样。究竟可唔可以将佢呢摆埋一齐，用同一套公式呢去解释晒啲嘢呢，咁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好啊，唔该晒 Kason 嘅介绍，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曾俊年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佛罗里达州拉票，他出席集会的时候说，如果自己表现得不像华府政客，只是因为自己不是政客，又敦促各州政府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时候，应该避免采取封锁措施。特朗普说有信心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反问支持者能否想象自己会输给拜登。拜登亦都去了佛罗里达州拉票，他在竞选活动上承诺会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不是只是服务自己的支持者，又形容要在美国注入正义的浪潮，包括经济正义。拜登谴责特朗普所说和病毒共存的言论，形容美国人正学习死于病毒。他指出特朗普向病毒投降，批评对方不单只是拒绝聆听科学，亦都拒绝实施属于常识的病毒控制措施。中共中央将于今朝稍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五中全会已经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国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型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全会亦都强调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4480万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17万人死亡。欧洲的疫情持续严重，西班牙新增超过23500宗确诊，173人死亡。国会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令至明年5月初，地方政府有权决定实施宵禁或者限制旅游措施。法国单日新增47000多宗确诊，200多人死亡。当地在星期五再次实施全国封锁，总理卡斯泰进一步公布细节，允许民众每日在住所一公里范围内进行户外运动一小时，亦可以外出购买必需品，餐厅等其他商店要关闭。当局禁止朋友或家庭互相探访和国内旅游，规定6岁或以上儿童上课的时候要戴口罩，所有人在可行情况下必须在家工作。法国尼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三人死亡，其中一人被斩首。法国反恐检察院接手调查事件，正向反恐方向调查。调查人员相信施袭者是一名来自特尼斯的21岁男子阿乌萨维，他被警方开枪打伤，现时情况严重，疑凶行凶和被捕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法国提升反恐安全警戒级别至最高，总统马克龙谴责袭击，呼吁国民团结，不要屈服于恐怖主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7点，跌89点，成交金额8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6点，跌2点。跟着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599.5跌5.5，阿里巴巴299.8跌2.8，美团292.2跌5蚊，世茂服务15.5。世茂服务是15.46新上市，小米集团22.6升8毫，合景油活新上市6.29，比亚迪股份156.2跌4毫，中国平安79.8跌7毫，比亚迪电子 35.35元，跌过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4.4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13,136点，跌194点。港金现价报17,2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5美元，卖出1,8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荃湾路出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公路近油金头。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喺石湖围路有交通意外，咁少少挤塞排到去加州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近住军器厂街挤塞龙尾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天水围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元朗朗天路御豪山庄方向流浮山，同埋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在我们 LA 呢，其实呢首先只是讲 strip pub 都分了两大类。饮酒的 strip pub 呢，那些女仔是其实基本上不是很脱得的。原则上来讲呢，个女仔只是可以脱到 上面。 上面。不是上面都不脱得。 哦，是吗？ 那叫脱衣舞。 对咯， 好头。 你是不是都想听多些郑公子带我们去世界各地的另类游记呢？那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捉番盘棋。过年的时候见到小朋友，通常都会讲一句祝你快高长大。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想小朋友有这么快大得这么快大呢？其实古今中外哪个年代大人都是想小朋友快点大个的。 甚至在我们以为小朋友玩的游戏里面已经包含大人世界的一套思想，等他们细细个已经在游戏之中学习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进入大人的世界，明白大人世界的生存之道。今日精选几款我们细个时候玩的游戏，看看小朋友当中学到些什么。斗兽棋，话就话是捉棋，其实是想小朋友知道现实世界有强弱之分，强者先可以生存，弱者要被人食。但是你不用怕，只要弱到去一个极端，那就有用，老鼠都可以对付大象。这款棋将弱肉强食，但是又找到生存之道，既残忍又有希望的矛盾世界观，给小朋友从细适应，免得他第二时大个先觉得这个世界好残忍又矛盾哦。斗兽棋只是适合小朋友玩，大人是不会玩的，因为大人每日在现实社会都在玩斗兽棋，休息的时候还玩，真是咪玩啊。波子棋，教小朋友要看准时机，随时可以三级跳，你一步一步行当然比人慢，但是冇得跳的时候你都要慢慢行，学识骑牛搵马。你有冇留意，如果大人见到小朋友捉紧波子棋的时候连跳几步，都会赞佢叻噶？点解要赞佢叻呢？做人唔脚踏实地，仲赞佢呢？咁样直头系好高骛远啦！下次见到小朋友连跳几步，应该罚佢停赛。飞也飞也，只系想小朋友目标为本，最紧要赢。过程不要紧，只要懂得跳。天下太平，有没有跟朋友仔玩过天下太平？怎样可以天下太平？是要打仗，建立军队，消灭敌人，那就可以天下太平。大富翁，教你学懂金钱的世界，要学会起屋买地，收人过路费，这个世界有机会有命运，细细个已经教识你，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买晒所有的街做大富翁，这样就叫做成功。象棋，从游戏规则里面灌输了整个思想给你，君臣父子从上而下有规有矩，你不可以跳出这个框框。事急马行田，犯规的。国际象棋，整个世界观充满希望，就算你是一隻小的卒仔，只要你努力落到对方底线变乜都得，睇落系咪好好呢？真系变乜都得，就系、是、唔可以变皇帝咯。佢话俾你听，所有嘢其实都系一个假象。呢两种棋其实都睇到东西文化大不同。小朋友玩呢啲游戏已经知道将来要面对嘅世界系点，要学识生存的哲学。大人发明这些游戏都是想将大人的观点及早灌输给下一代，其实都是一种幼儿教学，从游戏中学习。如果不想小朋友在三岁时候已经确定了去到八十岁时候的价值观，不要再给他们玩这些游戏了，等小朋友可以无拘无束地成长，找自己的路。你讲到咁复杂，你会推介什么游戏给小朋友玩呢？我会推介包剪揼。这个世界没人会绝对赢，包可以赢揼，揼可以赢剪，剪又可以赢包，人生就是这样。还有猜皇帝原来好儿戏，猜下猜下就有得做， so simple， 世界就是这样。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残局也要是还没有算数，很专注，我想再为我的结局再试试，我只想扭转弱势都不易，谁话我介意，谁话我怕输，真讽刺，我若是做到收放自如，为何和你对视，手这盘棋也可以捉到尽头，我知我的棋艺仍然未够，攻与守被你牵着我走，与你斗哪够，你斗但愿也拼死抢救，棋逢逆手一败涂地，一丝心意 从四周着美。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上个礼拜学咗芝士名啊， 系啊，今个礼拜咧，我拣咗好多菜名出嚟同大家一齐讲下，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冇听过一个几得意嘅传闻啦，就话有一个女士啦，咁佢就想叫屋企嘅姐姐咧去买三色蕉啊，咁跟住咧佢就 WhatsApp 个姐姐。就叫佢买traffic light， 咁个女士有问题喎，唔系个姐姐有问题。 姐姐冇问题啊，但系姐姐买得啱嗰下先劲， 实在太鬼形鬼精啦。 系啦，但又真系几得意，即刻好有形象系嘛，系啦，叫佢去超级市场买。咁其实咧，原来我哋譬如可能出街食饭咁样睇个 menu 咧，都有好多英文嘅菜名啦，我哋未必会好留意到嘅。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可以学下啊，咁我哋简单啲啦，譬如生菜咁样。 生菜啊， 生菜咧就系 lettuce 啦 ，lettuce 系 l e t t u c e 啦。咁好啦，椰菜啊常见噶啦， 椰菜， 椰菜就系 cabbage 啦， 椰菜 系啦 ，cabbage 系啦。好啦，咁啊讲下头先个三色蕉，其实点讲？除咗 traffic light， traffic light 形容得好生动之余咧，就可以叫 chili pepper 啦，系啦 ，chili pepper。好啦，跟住咧有啲比较我哋常见啲嘅菜，但喺外国咧就少见啦。油麦菜咁啊点讲？ 系喎，油外国真系少见呢、這个 豆豉鲮鱼，再加 油麦菜。 油麦菜 嗱， 豆豉鲮鱼我下次先至再讲。 咁复杂嘅， 系 啦，我就唔信你即刻谂得到。 喂，但系咧呢一、這个油麦菜咧，佢有讲系叫做 Indian lettuce。Lettuce 頭先講係生菜啦，係啊，咁佢話 Indian lettuce 咧就係油麥菜，咁不過 估到關係咪關印度事啊？而係 Indian 啫，係係 啊， 係 啊，即係諗唔到點解會咁叫啊嘛？但係我 當地本身都有呢一類嘅菜啊， 未去過唔知道，可能當地好受歡迎， 即係估嘅咋， 可能好受歡迎喺度估， 或者似咯，可能有啲似咁。 佢哋嘅食法可能似我哋生菜咁食，即係印度菜嘅食法， 可能 嗦嗦聲啊嘛，係咪先？ 可能有機會係咁啊嚇。 係啦，喂，仲有一個咧，西洋菜，西洋菜咧呢個都係我啱啱學嘅，叫做 watercress。watercress，WATER 系水种啊 ，watercress，CRESS，watercress。好啦，跟住咧就到呢一个通菜啦。 通菜 系啦， 秋根菜。 秋根菜， 通菜街又系咪叫呢个名啊？吓，即 唔系通菜街咪通菜？ 通菜 照业 西洋菜街啊。 西洋菜 street 咯， 咁唔使学你嗰啲字啊！ 你肯定西洋菜， 你学你嗰啲 西洋菜 street， 学你嗰啲字嚟做乜嘢？ 系咪噶？ 系啊系啊，唔系咩？ 我唔知啊，我惊，我惊佢真系 我查街名，你查通菜名，好嘛？ 好好啦，咁啊通菜咧，如果真系叫咧，就叫做 water spinach， 系 系啦，咁啊西芹咧就系 celery 啦，呢个就常见。韭菜嘅英文咧就系。韭菜真的很少见啦，系咪先？叫做 leek 啊， 哦 leek，L E E K leek 就系 韭 菜 呢啲名。如果你谂住用中文直译，都唔知点译。 nine vegetable 定系 dog 啊 ？nine dogs 咁啊，系嘛？好啦，苦瓜咧，苦瓜真系照译啦。苦瓜就系 bitter melon 啦， 直译 或者系有啲叫做 bitter apple 啦。咁露笋咧就系 asparagus 啦，呢个都常见嘅。譬如喺超级市场， 通菜街， 通菜 street 咯。肯定啊！咁西洋菜街咧， 转个头炒，佢边有咁快啊，大佬？ 喺隔篱啫嘛，附近啫嘛。 帮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哦，西洋菜 sweet 啊， 真系 啊，西洋菜 sweet， 犀利啊！ 系咯，所以 信得过啊，靠得住啊， 靠得住 啊， 靠得住。 有阵时呢啲译音咧，即系令到你咧喺啲菜嗰度啊，唔认识咁多咧，系有道理嘅。 系啦， 听一听呢个环节，你就知道西洋菜嘅英文。正寫是應該怎樣呢 watercress 是啦，那麼芋頭呢芋頭呢就是 taro T-A-R-O taro 昨晚呢我就吃秋葵秋葵呢我在那個包裝紙呢它都有寫的就是 okra okra O-K-R-A okra 是 啦，但原來呢都有人叫它做 lady's fingers 哦， 即是可能似啲手指這樣呢 lady's fingers 這些 name 通常最容易記 是啊 lady's fingers 因為形象化一點 是啊真名又不記得了但記得大家寫落書面語嘅時候，唔好寫呢啲 ladies finger， 括住佢先得唔得？ 係，我哋要學正名，因為咧，我哋好多 時去到餐廳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嘅。咁啊，希望學識咗咧，到時就識嗌餸啊嘛。 我的享樂時代。 有啲咩好介紹啊？ 有咩好介紹？嗯、真系咧，要講下咧。啊，問下兩位拍檔，中唔中意食越南嘢咧？ 中意，我中意食粉啊。 粉係咪？即係河粉。 係咪河粉啊？ 係啊。 我阿蒙係咪算係越南嘢啊？ 蒙都算， 都係中意食蒙多啲。 嗰啲 friend 嚟嘅。係、嗯、啊。咁越南仲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啊，今日咧去咗一間咧小店嚟、嗯，越南嘅食越南嘢嘅小店，無獨有偶。都系喺深水埗， 嗯， 都系喺我上次食嗰间乌冬铺隔篱嘅啫。咁我见到咧， 你仲有冇去其他地方嘅咧？ 唔系， 我连嗰间就去隔篱啦，跟住再去隔篱咁样。 应该都系近屋企啦。 你错啦，原先我想推介中环嗰啲，但我见你琴日讲茶餐厅，我都系去翻深水埗先。等你有一日去到中上环啊，或者过海咧，我先够胆攞。 佢先够胆跟啊！ 你都唔系话我即系离开呢啲叫做啊，即系比较高消费嘅地方咧，已经离开咗一段颇长嘅时间。 我带翻你入去啊！ 吓，点解咧？点解要离开咗要翻翻去？ 试下嘛，来来回回认识你，正所谓 一入中环心似海啊！ 哎、好啊，咁啊，讲下呢个深水埗其中一间嘅呢个越南餐厅啦。喂，其实我头先都 send 咗啲相咧去叫做晨光嘅群组啦， 希望可以看看先 感受一下吓。咁啊，一开始咧就食咗一个咧紫米卷，但系入边咧都好充满 米子卷，米子卷， 哎呀，米子卷真系叻啊吓！ 紫米系糖水嘅 紫米， 紫米就老 系啦。系啦，米子卷入边咧，充满虾啦，或者一啲越南嘅香料啦，亦都有之前咧，阿杰彤咧有讲嗰、那个叫做咩九层塔啊，唔知几多几多层塔嗰啲香料，越南嘅香料咧，佢系做得好足嘅。咁咧，嗰、那个米子卷咧，本身个味道咧就唔浓烈嘅。如果你中意食淡口啲咧，你摆入去咧，完全系。外面就好煙韌，入面咧啲菜咧就可以唰唰聲咁樣食到有嗰個口感啦。 呢、這個米子卷啊，咁另一個都係卷狀嘅，當然就要講係越南春卷啦。不過嗰個就炸，呢、這個就唔係啦。 嗰啲咧就有個竹籤懟住一碌咁樣嘅。 兩樣俾你揀，你會揀邊樣啊？米子卷定還是係春卷咧？ Why not both？ 係啦 ，Why not both？ 嗱，如果同中哥去食咧，可以叫到成台都係。 係 咁但如果你兩口兩個人，我就會揀啲清淡啲，我會揀米子卷，因為咧舊時細個食好多煎炸嘢、哦。 不過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未做過嘅調查統計嘅統計嚇， 即 係 即係啱啱諗出嚟。 唔係未做過調查統計嘅統計。大部分人如果去咧，都系叫咗越南春卷先， 炸春卷咯， 就反而咧就会比较少叫呢一个嘅米子卷， 米子卷啊， 即系如果二择其一，通常都系越南春卷啦， 香口啲啊嘛， 香口啲啊嘛， 系啊，其实咧除咗越南春卷咧，仲有嗰个蔗虾咧，越南蔗虾都系好出色嘅咁样，咁不过佢呢间铺头冇得食， 几时还啊？ 系啊，几时借？ 你借咗只虾， 系啊，几时还？ 你借咩啊？借虾咯， 系最多都系要俾钱中介嘅啫，冇所谓嘅，还唔还一件事啊？ 还得起先到借啊？ 系啊， 借咩借虾都要啊， 还得起先 到借。 佢偷換咗個概念，究竟啱唔啱咧？即係 還得起先到借， 啱， 還得起先到食借咯。 但我見到你張相咧，佢嗰個米子卷出面仲有一塊葉噶喎，係咪連埋塊葉一齊食嘅咧？ 嗰塊葉唔係嘅，純粹裝飾嚟嘅啫。同埋咧， 打開塊葉 可以用塊葉啊，整住 包住啊， 係成碌咁樣懟落個口嗰度食咯。咁啊， 就唔使驚整污糟隻手啦。 佢嗰個香料咧係有啲花生醬啊，或者有啲其他越南嘅炸蒜啊，或者有啲紅蘿蔔絲喺入邊咧。咁、那、嗰個香料嗰個 sauce 我覺得我人生未食過一種咁嘅 sauce 啊，幾得意，同埋好濃花生醬味，我自己幾喜歡嘅、 不過當然呢一樣大家就小心啦，因為有啲朋友們可能對花生敏感嘅朋友咧，你叫嘅時候就會小心啲啦。 我就啱望落去見到佢個醬咧，即係除咗花生之外咧，有啲炸蝦皮喎，即係細細塊，有啲好香口喎。 佢好細緻噶，嗱我之前咧講嗰間咁嘅烏冬鋪咧，冇人排隊啊。佢咧越南鋪咧係咁排隊喎。咁、我試下，冇人排隊。又試下，有排長龍，我又試下。 邊間使錢多啲？ 兩間都差唔多，呢間因為越南嘢唔太貴嘅，其實啲嘢都係50-60元一個件頭一碟頭咁樣。 如果兩間鋪頭你當你兩個人去食，咁如果係價錢差唔多，其實照計咧就應該大家都差唔多咁多人噶嘛。除非你話一間超貴，一間超平，咁你就有分別嘅。 我記得因為話上次咧咁嘅價錢食唔飽啊嘛，呢間可能食得飽啊嘛， 好似抵啲咁樣。 係啊，嗱，跟住頭先嗰個叫做米子卷咧，就係頭盤嚟嘅啫。咁啊講嗰個正菜啦，頭先阿傑彤就話中意食 粉啊， 即係可粉啦，越南可粉啦。阿鐘哥就食中意食檬粉，兩樣都可以嘅。但係呢個湯底咧，可以話係霹靂之中嘅霹靂。嗱，首先我哋睇一睇佢先啦。你睇到呢個濃湯咧，個濃湯係番茄濃湯嚟嘅。咁佢咧真正如果用番茄去做嘅一個濃湯咧，係會啡啡地色嘅。其實真正、如果你平時咧出去食嗰啲叫做成碗咧番茄嘢咁樣，或者番茄通粉咁樣，佢咪做到紅卜卜咧？其实落咗啲色素啊，或者落咗好多茄膏落去，先做到嗰个红色嘅效果噶。 我年纪大咗啦，我对呢啲咧咁深色嘅汤底咧有少少抗拒， 有少少抗拒系嘛？ 因为我中意啲淡身啲， 但我反而觉得佢呢碗嘢似车仔面多。 你可能 话 似车仔面， 咁咗佢比较， 佢咧猪红又剩 嗱，猪红啊，同埋咧嗰个好大嚿嘅番茄咧，都系佢嘅signature。最signature咧系叫左上角，我哋照片左上角系一嚿好大好大好大嚿嘅蟹膏。 啊，嗰个蟹膏 嚟？嗰嚿蟹膏，我以为炸豆腐嚟嘅。 我都以为系 呢一嚿咧蟹膏咧系精制过嘅，咁佢就。首先咧，我問個老闆咧，話哇呢個蟹膏好好食喎。跟住咧，我見每個人入去咧，你有陣時入去一間食肆嘅時候咧，你會睇人哋台面食啲咩先噶嘛。個個咧都追加多一嚿蟹膏喎。咁我一開始唔知嗰嚿係蟹膏，我都以為臭豆腐或者豆腐 feel 咁樣啦。咁咧跟住個老闆咧就講啦，話啊呢個蟹膏嚟㗎，即係你加多10-20元就俾多嚿你啦咁樣。咁啊，原來咧。呢、這個蟹膏咧出色之處咧，佢上邊嗰層咧係蟹肉嚟，下邊嗰層咧係用啲蟹膏。跟住咧，加咗啲少少面粉咁樣，製作咗一嚿咁嘅嘢。 哦，即係佢係實體嚟嘅，你係當佢一嚿好似炸好咗嘅物件咁食嘅，即係唔係撈落啲湯度用嘅。 唔係㗎，佢成嚿好似豆腐咁樣夾嚟食。你真係當佢豆腐咁樣夾嚟食係啱嘅，但係你食落去咧就會有蟹肉嘅層次、蟹膏嘅層次，同埋一啲叫做蛋漿同埋面粉融和嘅層次咯。哇！呢嚿嘢勁抽， 快啲講埋跟住嗰個先。少少時間，嗱，講埋呢一個甜點啊！ 呢個甜點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咧呢個阿鐘哥最喜歡嘅， 係啊 係 啊， 斑蘭， 斑蘭 係啦，斑蘭嘅綠豆糕， 綠豆糕 係啦，呢個斑蘭 好明顯係綠色啊， 係啦。斑蘭 綠豆糕唔使咁綠噶嘛？呢個斑蘭 係因為加入斑蘭元素，佢係一層層噶，一層綠豆，一層斑蘭，一層綠豆，一層斑蘭，有四層咁樣咯。咁咧呢一個甜品咧就要晏晝嘅時候打電話去留嚇。系啦，咁咧我去到嘅时候咧，咁我话我第一次嚟啦，你可唔可以借一嚿俾我食下？唔好借啦，不过你下次真系要留啊！如果唔系你下次嚟食唔到噶啦，咁样咁 出名， 去到咩都借，只虾又要借， 系啦， 佢呢个甜 品 点 又要 借， 好忙 喎。但系佢要 book 嚟讲，咁其实佢系咪真系好好食先？有咩咁特别先？ 好食咯，就系 好香， 就好食咯，就好食同埋抵玩咯。不过最 食唔食得饱先， 好大嚿啊呢嚿。 不过最唔好系咩？要排队排成半个钟啊，即系你有。有耐性嘅朋友，因為佢入面其實係一間小店嚟，其實得7-8張台。 哦，唔緊要，今日放寬咗啊嘛，係今日開始啊，放寬啊嘛。咁而家可以6個人食啊嘛，但係4個人排隊啊嘛，咁咪啱咯。你哋4個排隊，跟住排完隊之後打俾我，跟住我就唔使排隊可以入去食咯。 係， 啱啱好啊。 咁但係你埋單喎。 啊，呢個唔緊要啊，小事啊。 正所謂有借有還啊嘛。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10点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1点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